笼罩住咧就系成个西九龙一带啦，咁更加咧系飘远至到好多唔同嘅地区啊。有啲市民咧都讲到话，无论系沙田啊、港岛啊、长洲啊等等咧。甚至是九龙中部呢，咁都系闻到呢相关嘅一啲嘅浓烟㗎。有啲人呢话好刺鼻啊，有啲居民呢就甚至呢就系喺闻到浓烟嘅期间呢都以为自己嘅屋企呢系发生咗火警啊。警方寻晚就话呢接到呢就系过百宗嘅报案。咁甚至呢就系有多嘅住宅嘅一啲大厦呢都出现咗啲混乱啦，以为有啲人呢就以为自己嘅屋企火警啊，咁就系敲响咗火警钟啦。亦都好多人呢就系走避啦，系落街咧就以为要走火警啦，好多呢啲嘅乱象发生啊！大家有冇呢啲咁样嘅经验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啊！嗱，睇翻咧就系今日啦，消防处咧都系出翻嚟交代翻呢一宗嘅火警嘅啲详情啦。咁系佢哋嘅消防处嘅海务及潜水分区指挥官啊，于文扬啊，咁都讲到话咧呢艘嘅出事嘅货船咧就大约系100米啦，咁就船两侧咧就各有两艘嘅等船作业噶，咁系将咧呢个金属废料就调到货船嗰度嘅，咁就讲到话咧船上面咧有3000吨嘅金属废料啊，咁而烧着嘅废料咧就涉及大约系1000吨，咁系属于一般嘅回收废料嚟噶，咁而咧就系呢位嘅消防嘅指挥官亦都讲到话咧，船上面嘅废料咧系堆积如山啊，令到咧水咧同埋泡沫咧都唔能够直接去到火源嗰度，咁加上咧只船嘅抽水泵咧就唔能够运作啦，所以起火嘅货船咧就呈15度嘅倾斜啊，增加咗救援嘅难度。咁啊，亦都讲到话咧系船上面咧系有22名嘅船员噶，咁其实起火咧火势猛烈之后咧，已经将佢哋就撤离咗啦，咁就系经呢个灭火轮再上岸，就送埋去咧，系根据啲报道咧就话送埋去咧呢个竹篙湾检疫中心嗰度隔离啊，咁就话起火嘅货船咧就系有11人就嚟自内地啦，包括系山东、黑龙江等等，另外嗰4人咧就系印尼籍啦等等吓。咁另外咧就係消防亦都讲到话呢个行动咧係用过几多嘅一啲嘅人力物力啦，咁就包括係派出咗9艘嘅灭火轮、32辆嘅消防同埋救护车啦，同埋183名嘅消防员啦、救护员啦，仲有咧就係4座水炮同埋2座嘅泡沫炮咧去到灌救㗎。咁好啦，都講翻今次嘅一啲濃煙嘅問題啦。咁都頭先都講啦，由於喺呢個青衣以南啦，鵝船洲大橋出面咧嘅海面咧就發生呢個貨船起火啦。咁所以個濃煙咧係亦都由於咧就尋日係吹呢個嘅緩慢嘅一啲西南風啦。咁所以咧嗰個濃煙咧係籠罩住西九龍一帶啊，包括係深水埗啦、長沙灣啦等等。咁亦都有啲嘅環保署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啦嚇。咁講到話。昨日的深水埗就是污染的重灾区，说这个微细悬浮粒子就由夜晚的8点到10点2个钟之内，就由这个的16.4微克每立方米就暴增至到每立方米咧就117.2微克啊，暴增咗6倍。咁而咧可吸入悬浮粒子咧，亦都咧系一度咧就飙升至到166.7嘅微克每立方米啊，咁就系比世卫建议嘅水平咧系超标2倍。好啦，讲咗好多咧，就系关于寻日嘅火警同埋浓烟相关嘅问题啦。各位听众有冇啲亲历奇境嘅一啲事件吓，或者观察可以同我哋分享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3月6号，昨晚在青衣以南海面一艘货船发生的3级火，已经在早上8点20分大致被救熄，无人受伤。消防处分区指挥官于文扬： 船上有大量的金属废料堆积如山，令到我们射向船只的水和泡沫流向船的底部，未能够直接到达到火源，再加上肇事船只的抽水泵未能够运作，导致船只倾侧，以上这些都是增添了本处人员在扑灭火警的困难度。 下午1点，中大医学院一项新冠疫苗接种意愿调查发现，只有1/4未接种疫苗的受访者打算在未来半年接种， 對於政府不再公布與疫苗冇潛在關聯的死亡個案，負責調查的中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系主任陳基湘認為做法合適。 即使在稍後調查之後發覺這些病例是與大疫苗冇關聯的，那仍然個結果都是留在市民心中，就是很怕打了疫苗之後會死亡，在這個時候公布的策略有所改變呢都是適合的，但是這個絕對不可以說是害了一個透明度。 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振廷表示，目前大約有九成本港運動員已經接種新冠疫苗，備戰奧運的狀況不錯，希望市民可以支持他們。 還有越嶺就是的，越早就對他的保護和心理上有些安慰。 本港今日新增一宗新冠病毒的输入病例。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好啦，繼續呼籲各位聽眾啦。尋日有冇真係聞到一啲係昂船洲對開海面嘅一啲貨船火警而引發嘅濃煙咧？大家有冇吸入到相關嘅濃煙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咁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區議員咧，同我哋講下咧就尋日嘅情況。就有葵青區區議員林兆輝，林兆輝你好， Hello, 你好， 係，可唔可以講下尋日點樣發現到呢個濃煙問題啊？ 其实咧，琴晚咧大约九点两个字左右啦。咁我哋石梨村位于较高嘅楼宇啊，譬如石华石街楼啦，同埋石梨一村咧，不约而同咧，好多街坊咧发现走廊啦，同埋咧打开窗咧就闻咗好强烈嘅烧焦味。咁有啲楼宇因为太密啦，有好多街坊咧发现到以为系大厦火警啊。以为是因为对面火烛啊，定是自己那座楼火烛，咁纷纷咧就好紧张啦，亦都有啲街坊就打响咗个消防钟啦，咁就报咗警嘅。咁啊，好多街坊因为听到消防钟同埋闻到真系有一阵好强烈嘅烧焦味咧，有成百几个街坊咧就落晒街。咁亦都当时消防咧出动有好多消防员咧喺唔同嘅座数度因为有人报警啦，咁变成嗰一段时间咧。有啲混乱，有啲街坊因为冇睇电视或者冇知道，唔知道呢个岸船洲有烧船嘅问题啦，咁啊好惊啦，有啲细路仔落街喊啦，咁最终消防嚟到啊，同埋啲保安上去逐层去再睇多次啊，发现都系啲烟咧，都系应该由呢个岸船洲嗰边咧系飘咗过嚟呢边咧，咁啲街坊先至安心啦。咁然后先由消防解封咧上翻楼咯。 嗯，结果系有系消防人员到场系咪啊？ 系啊，当时石梨村 系咪都有同啲街坊解释翻咧？佢哋点样解释法啊？ 当时消防处都同翻啲街坊解释，就系岸船洲嗰个火警吓，啲烟飘咗过嚟个问题啦，咁样咯。 其实有冇啲譬如今日啦，有冇继续有啲街坊嘅一啲情况咧？佢哋有冇人系唔舒服啊？ 好多街坊都琴晚嘅事件，个个都梗系议论纷纷啦，梗系觉得喂，琴日真系系大家都系一餐啦，夜晚啦，有啲坐住轮椅嗰啲咧，又家人咧就推落楼啊，等等，好惊啦。咁我哋亦都琴晚之后都觉得。即係可唔可以？即係政府喺一方面咧，能夠喺呢個傳遞信息方面咧，應該做好啲咧咁樣。包括咧，透過早啲嚇，唔好琴晚十點後升為三級火之後先話俾人聽，叫人哋閂窗。其實琴日已經下晝五點零鐘已喺深水埗一帶都影響咁嘅情況咧。可唔可以透過更加大嘅傳媒咧，係向市民咧係發放呢個信息，等多啲居民知道咧有件咁嘅事。因为昨天我相信在八九点开始我们葵青那边呢葵涌区那边有不少区的街坊呢都闻到强烈的烧焦味葵芳甚至烟雾弥漫添。那这些就政府当时如果有透过SMS 的信息啊通知市民或者透过新闻传媒电视机的广播我相信比 琴晚嗰個混亂情況可以好啲咯。 嗯，其實都同啲你都同一啲街坊傾過偈啦。咁其實佢哋即係當知道有濃煙係吹過嚟嘅時候，咁有冇啲咩嘅反應啊？即係譬如話亦都話見到譬如屋企裏面咧有冇啲嘢係俾啲濃煙所污染啊，或者係有啲味喺度咧？ 好多街坊就係睇緊電視啊，當時就可能有啲人不嬲就住喺高層嗰啲比較涼啲，打開窗聞到嗰陣膠味，加上個消防警鐘響咗咧，佢哋已經第一感覺係火燭，咁啊個個紛紛咧就即係離開單位落街啦，因為真係對都同一般即係以前有時啲消防警鐘唔明咧係兩種好大嘅分別。我哋琴日直接感覺到好似自己個座樓或者係唔知係咪對面揾唔到個火嘅源頭，但係好雜好強烈嘅燒焦味咧。佢哋係擔心係咪電線火燭啊，或者係有啲附近啊有火警啊。所以琴晚咧個情況係開頭有少少混亂，因為大家都唔知喺邊度發生火警。咁後來落到街之後，跟住消防員同埋保安員去 check 完，都大家都睇到就係樓宇上面冇火燭啦。唯一就係可能係即係話翻俾我哋市民聽，話翻我哋居民聽，就係因為往船洲嗰度嘅船火嗰啲煙出咗過嚟，咁啲居民亦都當陣時都唔係咁信嘅。咁我就當時就係叫啲居民自己打開你嘅手機，再睇一睇嗰啲網上報紙啊，或者網上嘅網台，睇下又真係有公佈過有件咁嘅事，咁啲街坊先覺得安心咯。 嗱，睇翻咧就係你頭先講話係當局去到發布消息嘅問題啦。咁睇翻政府嘅新聞稿咧，咁佢係第一篇稿就係講緊尋晚嘅11:41啊。咁係喺呢個嘅我船洲對開海面嘅呢個貨船火警升做三級火之後咧，先至發出呢個新聞稿噶。咁你覺得其實如果做得好啲嘅話，應該用一個點樣嘅方法去到發布信息俾市民呢？ 其實昨日下午這場火災發生之後呢，我們都即比較我們、經常看 Facebook 啊，或者看一些、手機的那些朋友，我相信都有少少知識是有點的事。但是呢昨晚、原先大家都知道只是說昨天、只是說深水埗一帶，但是沒有人估計到呢是吹了過來葵青這邊。那其實政府昨天我相信應該可以做得好一點，就是因為昨日屬於是船火，亦都深水埗已經受煙的濃煙的那些膠味的困擾啊。咁如果昨日如果可以，我相信天文台亦都知道個風向去點樣去啊，環保署啊等等，可唔可以發現有咁嘅情況，喺唔同嘅時段或者喺唔同嘅風速改向嘅時間，早啲透過新聞稿向傳媒發放呢啲信息。或者透過手機嘅信息係通知市民，喂，如果而家啲風向咧係吹向邊一邊，或者吹向葵涌一邊啊，大家居民咧要閂窗，同埋咧要提防呢、這個咧係因為係船火嘅問題，咁啲居民就會知道，就唔使加多一重嘅擔心。 嗯、 第二亦都起碼早啲提醒佢哋係閂窗，因為琴日消防署嗰、那個。三級火係你頭先都講，就係11:幾先發出，同時間佢發出呢個三級火個同時先叫人哋閂窗咧，足足有幾個鐘頭呢個時間咧，好多市民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噶嘛，亦都尤其是有啲上咗年紀，佢哋只係睇電視啊，先至可能知識有啲咁嘅消息，佢哋唔識上網，咁呢啲咧，我覺得可以政府吸取今次嘅教訓，就希望能夠喺呢啲重大嘅。即係火警或者係有啲情況下，個涉及個範圍比較廣泛嘅情況下咧，用一啲更加快嘅方式係通知到市民咧，等市民咧唔好好似琴晚咁樣喺石梨一村一聞到嗰陣膠味，好多座都聞到膠味，好多座啲居民走嚟報警，令到真係消防員咧疲於奔命。咁呢個如果早啲通知到市民嘅話，我相信昨晚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其实昨晚以来你有没有都尝试过去联络不同的政府部门呢？那么、那个过程是怎样 的？其实呢昨晚呢我就一早即是在上网也都知道有件这样的船火，但是我都自己都敢不知道原来个风向可以吹到过来。那跟着昨晚我都即也都即时联络回其他我们葵青区的其他区的区议员啦。他们同样譬如丽景啊、黄天仁议员他们那边啊、蔡亚文议员那边，

咧嗰個嘅海上火警發生嘅產生嘅濃煙咧，就隨住風吹向深水埗同埋葵涌一帶噶。咁根據咧就係環保署空氣質素監測站嘅數據咧，咁啊講緊咧就係喺尋日錄得係呢個可吸入懸浮粒子即係 PM 十啦嚇，最高一小時平均濃度咧，頭先我都講過噶啦。咁啊深水埗咧就係167微克每立方米，而葵涌咧就係130微克每立方米噶。頭先都引述咗一個嘅比較啦，咁就係話其實深水埗嗰個嘅水平咧，係講緊較世衛建議嘅水平咧就超標兩倍噶。不過今次咧就係環保署嗰個嘅新聞稿咧都加咗一句啦，咁就係低過嚇過往三年嘅最高值。咁講緊咧就係過往三年最高值嘅就係 PM 十係講緊290微克每立方米嘅。咁所以咧就講緊即係個意思，即係話咧係雖然咧就尋日出現一個濃煙嘅事故啦，咁但係咧都仍然係低過咧就係最過往三年嘅最高值嘅咁。咁而之後咧，環保署就話咧係深水埗同埋葵涌監測站錄得嘅懸浮粒子嘅濃度咧，喺清晨咧就逐漸回落翻去到正常嘅水平啦。咁相信咧今日咧大家都唔會受到濃煙所困擾住啦。咁好啦，各位聽眾有冇啲親身經歷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咁啊，電話旁邊有容女士啊，容女士你好，係容女士。 喂，你好， 系，请讲啊，请讲啊。 咁咧，寻日夜晚九点半咧，睇紧电视啊嘛，入我知道几多时间，就闻到啲胶味啊。咁咧，首先啊，留意一下自己屋企有冇事啦，跟住打开街门咧。我哋嗰度葵盛西村咧，走廊系一条直过噶嘛，咁跟住有啲通风位噶嘛，通风位就向住货柜嗰边啊嘛。咁嗰度吹南風㗎，咁就聞又係聞到好勁啲味，同埋成條走廊呢已經有曬嗰啲煙㗎，以為火燭㗎真係。有幾個街坊都有走咗出嚟㗎喇。咁我就打電話去我哋自己屋村嗰個控制室嗰度啦，叫啲管理員睇睇一睇點囉。咁跟住行返嚟，我本身個騎樓向北嘅，因為我哋防風板冇窗㗎。我哋冇裝鋁窗嘛，咁嗰邊望去裕心廣場同埋去葵聯村望去葵興嗰邊咧，全部陰埋曬啦已經，咁啊知道梗係附近唔知邊度火燭噶啦。不過跟住好快脆就有消防車嚟到我哋個樓下咯。咁跟住都唔知走唔走好喎，梗係側邊曬啲嘢準備咧，叫埋啲老即係有啲嘅八廿幾九歲嘅老人家係嘛，拎定曬鎖匙準備逃亡啦、啊，咁、 嗯。 咁但係呢後來有管理員呢就上嚟啦，咁佢話俾我哋聽話係有架船咁就燒著咗，咁我話最緊要係咪我哋個葵盛西村嗰邊有火燭，佢話唔係，咁我哋就定返落嚟囉，咁就唔使走囉。咁但係嗰時跟住要樣樣十點鐘新聞，我哋如果突發事件嘅話呢會第一單會播出嚟，又冇嘢喎，冇嘢咪唔知啦。咁繼續到成十一點差唔多瞓嗰時再聽下新聞，就聽到你哋香港電台咧，第一單新聞就報依單嘢咯，咁先知咯嗰陣時。 明白啊，好啊，多謝。 係啦， 好啊，多謝容女士嘅分享啊，多謝你啊。我哋聽多一個聽眾電話，有陳生喺度。陳生你好。 你好，係我姓陳嘅。就係咧，昨晚咧就係聞到啲大家頭先都聽到好似鼻嘅氣味，同埋咧，咁我初初懷疑就係、是。樓上樓下啊，隔離左右有火警，咁咪走出去睇啊，拍門問下人。咁有啲人話：，冇啊，不過係好大味。咁有啲啊， 你夠唔夠講下你住邊區㗎？ 我住喺翠怡花園。 嚇、 啊！青衣。 青衣嚇， 係。咁問咧，隔離左右咧，點知隔離好似唔知係好鎮定啊，即係點樣？哦，咁咪你打去管理處咯。咁另外有隔離咧就話：，哦，係昂船洲嗰度咧就有火警。就咁樣嘅，咁但係我有嘢啦，都係差唔多啦，就總之就係好似被咁啊，本身咧落到去樓上樓下睇過咧都冇嘢，咁啊，但係咧有一個咧，我就覺得你哋大眾傳媒咧點解都唔報呢啲新聞出嚟，令到全港即係乜嘢都唔知道，反而上網仲快過你哋嘅，我唔明白啊，主持。 你尋日聞到濃煙之後啦，咁其實你做咗啲乜嘢啊？有冇話譬如要閂窗啊，或者好似頭先個聽眾咁，即係執定嘢，可能準備要走啊？咁有冇咁？ 有閂窗，因為我本身去樓上樓下咧睇過，亦都問過隔離左右咧冇嘢，咁啊不至於執定嘢走。 嗯， 啊咁樣。 有冇唔舒服啊？ 系嗰个喉咙系好唔舒服。 好啊吓，好啊，多谢晒啊陈先生，多谢你嘅分享吓吓。咁啊，究竟喺真系吓，下次真系不幸又遇到同类嘅事故嘅时候，啊咁又应该点样做咧？咁系咪真系好似头先啲听众讲啊，闩窗咁就执定嘢走咧？咁还是有冇其他啲方法可以应对咧？而今次评估啊呢个嘅火警，佢啲浓烟又系即系暂时咧就未知道系乜嘢原因起火啦。咁啊，消防就话系一啲嘅即系金属嘅废料啦，咁又会可能。出现啲咩类型嘅浓烟，有咩嘅物质喺度咧吓？嗱，电话旁边请嚟一位学者，就系中大地球系统科学课程副教授何建辉啊，何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 系，嗱，而家消防就话系一啲嘅金属废料啦吓，咁烧咗1000公吨啦，咁啊，你估计啲浓烟点解会咁刺鼻咧？系有啲咩喺度咧？ 即系我哋睇法就话，除咗可能佢而家讲嘅 PM2.5 啦，或者嗰啲叫悬浮粒子啦。咁我估其實裏面都有可能其他嘅一啲氣體嘅，可能一啲可能刺激嘅一啲氣體啦，可能一啲叫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啦，或者一啲嘅酸性氣體，咁都有可能令到大家可能流眼水啊、喉嚨痛啊，或者係即係好唔舒服嘅感覺。 嗯，咁但係即係如果係金屬廢料嘅話，呢啲嘅酸性氣體邊度嚟咧？ 如果金屬自己本身就應該唔會，咁可能因為始終係個廢料嚟嘅，佢唔會淨係。淨係得金屬嘅，可能上面仲有啲其他嘅，可能有啲少量嘅塑膠啊，少量嘅其他嘅物質喺上面。咁所以我哋燒起上嚟嘅時候咧，就會有其他帶上嚟，可能一啲嘅酸性氣體啊，或者一啲揮發性嘅啲化合物一齊會走出嚟、 啊。 所以唔會淨係即係得PM2.5或者唔會純金屬，因為純金屬嘅話唔會有咁大嘅煙或者係咁濃嘅感覺嘅。 咁如果人吸入咗啊，你覺得會有啲咩嘢嘅可能嘅一啲健康嘅後果呢？ 如果視乎係乜嘢嘅物質啦，即係如果我哋就係講懸浮粒子嘅時間，如果係咁短時間啦，即係可能幾個鐘啦，咁可能真係對一啲本身有疾病嘅人啦，可能真係有長期肺部疾病啊，或者係可能哮喘啊嘅病人，可能就會有啲影響嘅。但係如果真係普通健康嘅市民嚟講，短期嘅呢種咁吸入咧，其實就唔係非常嚴重。但係要視乎裏邊頭先所講啦，究竟有乜嘢嘅物質喺裏邊咯。 嗯，係。咁啲污染物咧，會唔會話去即係沉降去到地面啊？又或者係即係可能殘餘喺即係透過濃煙啊，殘餘喺一啲嘅家居或者物品嗰度，可能會危害到人體嘅健康。 如果懸浮粒子去，始終佢都係一個粒子嘅話咧，總會有一日咧就會跌落嚟嘅，咁嚇，咁就係會落翻去地面上面啦，咁可能海啊，又可能係路面上面啊，咁其實我哋接觸嘅機會就微嘅，如果你喺屋企嘅話，除非你真係好大量咁入到屋企，咁可能會黐喺可能牆上啊，或者落咗地板嘅話，你會接觸到。或者你會真係可能有機會用手啊、身體裏面接觸到，可能先會有咁嘅問題咯。如果唔係，其實就唔會咁嚴重嘅。 嗯，使唔使真係屋企大掃除清潔一次咁樣？ 以呢個量嚟講，暫時我覺得未必需要啦，係啦。 好啦，但係如果真係遇上呢啲嘅濃煙侵襲嘅情況咧，作為住户啊，應該點做咧？係咪淨係閂窗就夠咧？咁但係而家夏天咧，就如果閂窗可能即係好焗好熱啦。咁你有冇啲咩嘅建議俾啲市民？ 其實就真係冇乜太，即係如果咁短時間內你突然之間唔知道嘅時候咧，咁突然之間咁嘅濃煙嚟咧，最簡單都係用真係閂咗窗，可能用啲濕布，有啲如果真係有得空隙位嘅話，可能就係剪一剪佢咁樣，唔好俾佢到滲入嚟。如果屋企有空氣清新機嘅，咁可能就會開一下，咁我估係有幫助嚇。如果唔係，即係冇乜太，因為如果你開。就算你開冷氣都好啦，其實都會有先通吸入嚟，其實都係會帶入外面嘅空氣落嚟嘅。咁所以其實最好嘅方法都係閂窗、濕布攝住一啲嘅冷氣，咁我估係最好嘅方法。 嗯，我見有啲學者就建議大家係遇上呢啲濃煙咧，又要戴翻一啲即係俗稱豬嘴嘅一啲防毒面罩啦，或者係一啲納米嘅口罩啦等等。你係咪都咁樣建議呢？ 如果佢真係感覺到刺鼻。嘅感覺啦，咁其實可能裏面真係有啲可能係比較刺激性嘅氣體啦，咁可能戴豬嘴係會有幫助，即係當然佢自己感覺好唔舒服嘅時候，我覺得係會有幫助嘅，一定係。 嗯，好啊，唔該曬何建輝教授，多謝你嚇， 多謝你，拜拜。 何教授咧就係中大地球系統科學課程副教授嚟噶。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昨天講到呢，有個例句呢，就是 studied fine arts at university， 就是我呢在大學讀藝術的，咁英文怎麼說。今天想跟大家講講呢，我在大學讀某些科，我們統一用什麼字呢？最常呢，我們當然是 study 啦，這個是最正路的，譬如 I studied music， 或者 I studied law at university， which I did。 另外一個字呢，再常用一點的呢，就是 do 例如譬如說 I'm doing music， 或者 I'm doing literature， 或者 I did law， or I did philosophy for example， 哲學啦。這個字呢，就是一個比較口語啲常用的一個字。另外一個可以用的字呢，雖然意思又不是 exactly 一樣，就是 major， 大學主修的科啦。 major 這個字也可以做一個 verb 的，一個動詞的，譬如 I majored in mathematics for example， 就是我大學是主修數學的。另外講多一個字，這個字呢，可能大家在香港沒那麼熟悉的一個字，就是 read， read。read 呢个字咧，俾人嘅感觉咧系有少少作状嘅，尤其是多数系用于咧喺可能啲人读牛津剑桥读一啲可能文史哲文科嘅科咧，就可能会用呢个字。譬如我读 law 啦，我可以话咧 I read law at university， I read law 就系咧读 law 咁嘅意思。咁你其他譬如 history 啊、literature 嗰啲都或许可以用呢个字，但系在某些人的耳中聽下去呢，就覺得有輕微的作狀的，咁大家留意一下呢樣嘢。好，今天講到呢度，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的問題呢，歡迎到我們的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时间嚟到下昼嘅5:50，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想倾下咧就系关于新冠疫苗嘅接种啊。咁接种计划咧就已经举行咗咧就系98日啦吓。咁但系咧嗰个嘅接种率咧，仲系讲紧合资格人士嘅大概21%左右啊。咁好多人都觉得呢个接种率咧就未够理想。咁啊早前咧就政府都形容咧呢个情况就叫做疫苗犹疑啊。咁同埋咧就系政府而家推动紧一个接种疫苗嘅计划啦。咁商界咧亦都系咧就推出好多嘅优惠啊、抽奖等等，希望咧鼓励市民咧去到接种啊。咁究竟系咪对症下药咧？咁啊，见到今日咧就中大医学院咧就发表咗一个有关于疫苗接种意向嘅一啲调查啦。咁啊，电话旁边就请嚟中大医学院嘅微生物学系系主任陈基湘教授同我哋讲下啦。陈教授你好。 你好啊，陆生。 你讲下个调查先啦。咁啊，系调查咗一啲咧就系未接种疫苗嘅人士咧。究竟咧有几多咧系会接种疫苗噶？咁啊，讲紧话未接种人士咧，只系得1/4系将会喺半年之内接种。咁其余嘅人士究竟系咩事而系唔谂住去接种咧？ 系啊，其实我哋对于呢、接种嘅意愿咧都有啲担心嘅。咁啊，担心将来嗰个接种率咧都唔会话好高。咁我哋接住咧就问呢啲受访者咧，究竟系乜嘢主要嘅原因令到佢系暂时都未接种咧？咁其實就揾到四大原因嘅。咁第一個最高分嘅咧，就係話佢哋聽到咧打疫苗之後係會有死亡嘅情況嘅。咁呢個最高分。咁啊，呢一個其實係一個誤解嚟啦，因為我哋都即係根據一啲好詳細嘅調查咧，其實打疫苗之後咧就係同死亡係冇關嘅。咁如果市民係因為呢個情況而唔接種疫苗咧，我哋覺得都幾可惜。咁另外另外一啲原因呢，就第二大原因呢，就係話佢哋原來對政府嘅建議呢就冇乜信心。咁呢方面都係似乎一個先入為主嘅情況啦，即係對於政府嘅整體嘅感覺呢就諗埋去一啲公共衛生嘅建議嗰度。咁呢個都係似乎係可以希望可以解破得到。咁另外有部分人呢，就係都係一個主要原因呢，就係話佢想等一等一個更好嘅疫苗。咁呢個聽落呢好似好合邏輯，咁但係其實我就覺得呢個未必係一個好現實嘅方法。咁因為呢其實香港已經有兩款疫苗，有傳統有暫新嘅，咁仲係咪真係有第三種疫苗比呢兩個係更加好嘅呢？就算係有，香港政府會唔會引入，或者係有冇咁嘅能力再引入係大批俾香港市民使用呢？咁所以呢個都係似乎一個唔係好適合嘅等待嘅態度咯。咁最後呢，就第四大呢，就係話有啲市民對於嗰個生產嘅地方啊，或者生產商呢， 系都系信心麻麻咁啊，所以唔打住嘅。 系嗱，如果系排第一位市民唔肯接种疫苗嘅原因就系即系对于即系担心啊吓，疫苗可能带嚟一啲副作用咁样啦。咁而家即系譬如政府又推出疫苗假期啊，又话系即系放宽措施啊，商界有好多提出啲优惠等等，系咪真系可以对症下药咧？还是应该再向市民多啲解说疫苗咧嗰个效用同埋系咪真系有副作用呢啲问题咧？ 系啊，我哋都问咗啲受访者咧，系八样咧系好可能会推出嘅诱因，就是、譬如你讲嗰、那个去外游方便啲啊，或者去一啲场所啊、假期啊等等。咁其实呢啲诱因咧，各自咧都有一个影响力嘅，但系咧佢哋就唔会好大。即、就、系、是、譬如比分嚟讲咧，佢哋都系得三分至四分。相對嘅，頭先講嗰個八分嗰個影響力咧，即係驚打完疫苗會死亡嗰個影響力咧，就低好多。咁喺呢度嚟睇咧，我哋就覺得係話誘因其實都係需要，亦都係有影響力，但係就唔可以單靠某一個誘因咧，就希望可以將個疫苗接種帶到得好高。咁所以我哋勸喻即係政府同埋有關嘅私人團體咧，都可以話即係盡量推出佢哋不同嘅誘因，希望每一個誘因咧都有一個。小部分的香港人会接受，咁从而咧就即系聚沙成塔，令到个疫苗接种率可以高啲咯。 嗯，咁你觉得其实譬如如果真系有啲市民系担心啊，疫苗会可能带嚟一啲嘅副作用的话，你觉得而家即系香港政府或者即系专家们啦，对于即系疫苗呢啲嘅效用吓或者啲影响嘅一啲嘅解说系咪足够，使唔使做多啲咧？ 其實喺我哋嘅訪問咧，都有睇翻呢啲情況嘅。咁我哋發覺咧，市民咧就會表示咧，就話佢哋好需要有一啲全面嘅資料。咁亦都係表示到咧，佢其實唔係好分得到兩個疫苗嗰個分別喺邊度。咁最緊要咧，就係話佢哋都表示到咧，其實佢哋好信賴醫生同佢哋解釋，同埋幫佢哋選擇疫苗。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其實係資料佢哋係市民係想得到嘅。咁但係現時嗰個渠道啊，或者個方式咧，就令到佢哋咧就係即係聽唔入佢哋想知道嗰方面嘅係啲咩情況。咁所以我就建議就係話資料啊，譬如話副作用啊等等咧，都係政府嗰度掌握嘅資料最多嘅。咁應該由嗰度咧，就政府嗰度咧，就俾醫生同埋醫生嘅組織，令到佢哋可以消化咗，然後就好適合咁樣咧，俾翻佢哋嘅病人。就住唔同嘅病人啊、市民啊，佢哋个教育嘅背景啊，佢哋嘅健康嘅背景，去即系更加令到佢可以消化嘅方式去俾佢哋咯。 嗱，教授话不耐冇几耐之前咧，咁呢个新冠疫苗嘅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咧就做咗个决定咧，咁就系话日后啊，只会系一啲同呢个新冠疫苗真系有潜在关联嘅死亡个案先至会公布。换言之咧，即系一般嚟讲，即系可能打完之后就死咗，咁嗰啲嘅个案咧就唔会话去到公布啦。咁你其实社会引起啲好啲讨论同埋争议啊，有啲人觉得其实咁样去唔公布一啲嘅。就算冇关联个案都好啦，如果唔公布嘅话，可能会令一啲嘅市民咧系更加恐慌，更加多嘅疑心都唔定嘅。点解唔就即系公布晒所有嘢出嚟，就让市民做一个理性嘅判断咧？嗱，你自己都系喺呢个专家委员会嘅成员嚟噶，你点睇啊？ 系啊，我有个睇法啦，同埋我哋喺呢个调查咧都会有一个启示嘅。咁其實我哋睇翻過去兩三個月咧，就會係會有一個咁樣嘅死亡嘅個案，就會係俾市民知道嘅。咁然後稍後將呢個個案係澄清咗係冇關係嘅時候咧，亦都會將呢個資料話俾市民聽。咁甚至咧就會係將一啲資料組織咗，就係即係話冇打疫苗類似嘅情況都出現嘅喎。咁係咪多啲啊、少啲啊咁？咁呢啲一連串咧都係將個知識咧就即係、就是、資料話俾市民聽咧。咁其實發覺去到兩三個月啦，咁好似我哋再問一個問卷嘅時候咧，原來好多市民咧仲係覺得打完疫苗死亡呢個係個事實，甚至咧係最高影響到佢哋唔接受疫苗。咁即係呢個現實咧，就話俾佢聽，以往呢個報導方式同埋呢個解說咧，其實係入唔到市民嗰、那個即係、就是、最後決定嗰個清晰嗰度。咁市民仲係有好多誤解。咁所以我諗喺呢個時候咧，都係要更換一個報導嘅方式。 咁當然咧，更換就唔等於話將個資料係完全唔公開咯。咁個透明度係要維持嘅。咁但係應該係時候更換一下嗰、那個渠道啊，或者係點樣報導方法啦。 嗱，我因為見到其他一啲專家咧都有其他嘅建議，譬如話即係何柏良醫生咁啊，不如再仔細啲按年齡層啊，接種咗未接種嘅疫苗嘅人士嘅數據作為對比，而唔係用一個即係揀選公佈嘅方式啊，你又點睇咧？即係半分鐘時間。 我覺得一定要改變個報導方式，我就會建議咧將一個詳細嘅資料咧交俾醫生同埋醫生嘅團體，讓佢哋去消化咗，用一個適合嘅方法俾翻起唔同嘅市民啦，就住佢哋嘅教育啊，同埋佢哋嘅健康情況咁樣去做咯。 嗯，好啊，唔該曬陳基雙教授，多謝你 嚇。好啊， 係陳基雙教授咧，就係中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系主任嚟噶。咁而家講緊就係都疫苗嘅接種率咧，就喺呢個嘅合資格人士裏面咧，就係21%左右嘅啫。咁而嚟緊咧，專家亦政府咧亦都係宣布咧，會將呢個復必泰嘅接種年齡咧，就係門檻降低至12歲。有冇效果咧？咁我哋就要拭目以待啦。聽一聽6點前嘅交通消息先。 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意外同埋坏车。咁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公路上水方向嘅支路，近裕隆山快线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近裕田苑。咁而喺九龙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开快线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隧道情况。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而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9加元1.207，人民币6.393，英镑对美元1.419，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港金报17,530蚊，比上日收市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22美元，卖出1,894.58美元。港汇指数100.4，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沙田路去大埔公路上水方向支路近住裕隆山快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裕田苑，就系沙田路去大埔公路上水方向嘅支路啦。近住裕隆山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裕田苑。另外较早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快线嘅坏车拖走咗啦，而家西行去荃湾同埋上狮隧嘅龙尾排到去近星河名居。另外沿住窝打路道上狮隧嘅龙尾就近沙福道。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就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收费广场。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间封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柯达大厦，西行嘅龙尾啦就去到太古城，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宝顺路，而九龙入口嘅龙尾就排到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马纪仙峡道上行近住嘉慧苑车多，龙尾排到去红棉路近美利酒店。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嘅桥面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嗰段交通繁忙啦，龙尾排到去三圣噶，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嗰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系阿普同阿茶。 阿普，点解我哋要做人口普查嘅？ 阿茶，人口普查得出嘅全港同分区资料，可以知道需要增加几多社区设施同医疗服务，仲有其他范畴嘅社会需要。 咁几时开始啊？ 普查会喺今年六月至八月进行，记住参加啦。上 census2021.gov.hk 了解啦。 普查数据助香港规划发展前途创。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世界走一圈，中国语 G7。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丁伟。 G7 这个大国俱乐部有没有中国呢？是并没有影响到那个中国的那个全球的参与。因为中国透过他自己的战略，譬如说一带一路呢，他已经可以在世界各国呢发挥他自己的影响力。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中国点点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伟豪。 时间嚟到傍晚嘅6:39啦，香港电台第一台啊，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黄伟豪喺度啊。 大家好啊， 黄伟豪你好。啊嗱，法援啊，跟而家呢个时间想同大家倾下法援嘅问题。嗱，法援咧就系俾一啲嘅有经济需要嘅申请人啦，咁喺一啲嘅民事或者刑事诉讼入面咧，就系可以申请一个嘅法律嘅援助啦，咁就去到让咧佢哋可以得到一啲嘅律师啦，或者系大律师嘅服务噶。咁究竟嗰个申请人有啲咩嘅资格咧？咁佢一定要有一个所谓财务资源合法规定嘅一啲嘅，即系符合一啲嘅资产啊，或者系一啲财务嘅一啲规定啦。而咧佢嘅案情咧，亦都要具有合理嘅理据咧提出诉讼或者抗辩嘅，吓要有合理嘅理据嘅。好啦，咁但系咧近期咧法援就成为咗一啲人士咧就系提出一啲质疑嘅一个情况，咁因为咧就以前啦，咁其实一直都有噶啦，咁啊有啲人士咧就申请法援嚟到咧系申请司法复核，咁啊有啲人就认为咧就系某啲嘅司法复核嘅举动咧，咁就系一啲嘅政治目的啊，或者系咧系可能个根本就冇一个合理嘅一啲胜算嘅，咁但系都去申请司法复核，兼且咧又申请埋法援，咁就认为咧系法援咧系被滥用咗。咁好啦，近期咧有一个报道啦，咁就因为咧系喺反修例运动之中咧，咁喺有一日里面咧，咁就系喺尖沙咀警署外面咧，有一名女子嘅右眼咧就被发现受伤啊吓，咁于是咧就系警方就系索取佢医疗报告啦，咁呢名嘅女子咧就曾经咧就系申请司法复核去到挑战警方索取佢医疗报告嘅一个问题嘅，咁亦都系申请咗法援，咁但后来咧就有媒体咧就系话报道咧就怀疑系呢名嘅女子咧已经喺旧年嘅九月咧就离开咗香港去咗台湾噶啦，咁亦都见到咧有照片咧影到佢咧就好似啊只眼冇受伤咁。咁所以咧就有啲而家有啲嘅建制派人士啊，建制派嘅舆论咧就话啊，其实咧即系爆眼女，即系所谓爆眼女啦，就冇爆眼。咁点解可以申请法援咧？吓、又可以拣选咧，就系呢个嘅夏博尔大律师啊，咁就系大律师公会嘅主席啦，吓、咁作为佢嘅代表律师，咁就认为咧系呢个嘅公堂为呢个嘅都颇有政治意味嘅一个案件咧去到埋单，咁就认为咧法援咧又被滥用啦，咁寻日咧都有议员咧就喺立法会上面咧就系喺呢个质询环节咧就问特首林郑月娥啦，咁啊林郑月娥都讲到话咧就系而家。 其實都在一個嘅這個架構上有啲嘅改變啦。咁就係政務司司長去到負責呢個嘅法援嘅一個檢討嘅需要啦。亦都講到話就喺呢個嘅行政啊、分配案件啊、選取律師等等嘅細節上面咧，認為法援咧可以係重新檢視嘅。咁究竟點樣理解今次嘅風波咧？嚇，黃偉豪，不如我哋稍後再同你仔細傾下。呢個時候想做個訪問咧，就係請嚟咗法律援助服務局主席梁永祥啊，梁永祥你好， 系你好， 系嗱，点样睇近期有好多嘅人士都对于呢个法援嘅制度作出有啲质疑咧，认为系被滥用咧，你点样睇啊？ 嗱，或者我正话喺你嘅开场白里边咧，有几点咧，我都想回应一下嘅。 好啊，好啊。 嗱，昨日我喺法律援助服务处、法律援助处五十周年嗰个纪念典礼里边咧，我都喺我嘅讲词里边都讲过噶啦。即係我睇好多人都以為咧，司法覆核咧係一個這個法律援助處嘅專利，其實唔係嘅。任何人佢只要咧能夠提出理據，能夠令到法官俾個批准俾佢去聽咧，佢都可以自費去搞一個司法覆核嘅。所以你見大家見到嘅司法覆核咧，唔好全部咧都假設佢係由法援資助嘅， 啱嘅， 其實有啲冇嘅，因此咧，亦都因為有咁嘅個案咧，有人咧係因為啊，係輸咗司法覆核嘅官司，而需要自己負責個堂費、訟費各樣嘢咧，係要被宣布破產嘅。咁呢個否定咗呢個事實先。咁第二個情況咧，就係你都講到嗰位眼睛受傷嘅女士啦，詳細嘅我可能法例唔准我講，因為喺法律援助條例第91章第，我相信你好似係24条裏面呢，係講明呢係所任何人都唔可以披露案情嘅。咁所以喺唔披露案情嘅時候，我哋嚟講講呢個個案。嗱，喺呢位眼睛受傷嘅女士嘅個案裏面呢，咁出面好多好多揣測啊，譬如舉個例就話不斷申請法援啊，遙控打官司啊咁。嗱，就呢兩點，我想問一問咧，就係究竟如果你話佢不斷申請法援，究竟有冇人知道係幾多申請過幾多次咧？又有人話佢係遙控打官司，咁我喺不知事實嘅情況之下，我都可以回應一下嘅，就係。香港嘅法庭係接受律師全權代表嘅，所以呢遙控呢個問題呢唔係一個唔可能嘅事嚟嘅。所以我想講嘅就係由於呢啲揣測，呢啲好似聽起上嚟好合理嘅揣測呢，就令到法律援助處呢係食咗好多，即係係手屈啦，都冇辦法解釋，佢知道都唔講得。因為香港當然啦，我都知道，處長喺立法會都俾人問過嘅，都俾議員問過。但係處長喺嗰個時候咧，亦都唔講得，因為點解咧？那個案件咧，仲未曾離開，仲未曾離開嗰個上訴期啊。即係話案件隨時都可以咧，係被翻生再繼續呢個司法程序。咁你都知道咧，香港嘅案件咧，就喺司法程序裏邊咧，係唔可以。是透露案情的。其实这个案件呢有三个部门呢是非常清楚那个案情的。第一警务处。第二是可能是律政司。第三可能是法院。他们对于这些文件呢都很清楚。但是你都见到啦，没有人去开一句声。因为这个是法律的要求。亦都可能呢是为了可能要準備將來的訴訟的需要，所以呢大家現在所知道的或者所相信的，其實都是一些沒有事實根據的一些揣測來的。 梁永祥都想問一下呢，就而家有啲嘅舆论认为係法援制度被滥用啦，質疑呢就有两点啦。第一就係究竟嗰人係咪真係有个经济需要呢？有啲人就话即係可能係好多反修例运动之中嘅案件呢，有啲人呢係得到一啲嘅众筹基金呢所去到帮助嘅。咁所以呢啲人係咪应该继续申请法援？咁如果佢哋申请咗係咪就被滥用呢？咁第一啦。 第二就是呢，有些案件即有些人认为根本就没有合理的胜算的，但是法援署又批了，其实法援署是用什么方法来判断那个案件是有合理胜算呢？ 昨天呢，署长在他的演辞里面都讲过一个数字，法律援助署批出来的案件的胜算呢是事实来的，是 91%。咁如果有91%嘅胜算嘅话，咁有冇滥批嘅情况呢？咁我觉得滥批就用唔上啦，最多係有最多要讲就话有啲可能係个睇法唔一致，同法庭嘅睇法唔一致，可能係因此係输咗个败诉咗。咁但呢个我唔觉得係可以算作係滥批囉。咁第二个问题你问嘅就係话有人有基金嘅支持。其实讲真咧，喺佢哋入纸申请法援嘅时候咧，我哋只系知道佢一个个体，佢用咩方法？佢哋咁究竟点样运用佢哋嘅用法援啦，定系用其他嘅资源咧？呢个我哋不得而知嘅。但系我哋只系知道咧，呢个系一个市民，一个个体，佢一个需要。我哋会同正常一样，同佢做一个经济审查。佢如果佢符合经济审查嘅话咧，咁佢就會咧係我哋得到我哋嘅援助。咁當然啦，喺對方佢會唔會話啊嗱，你有錢嘅，所以咧我哋就唔好申請法援啦，我第二個方法幫你㗎啦。你冇錢嘅，我哋就利用法援呢個制度嚟幫你啦。咁會唔會係咁咧？我哋都不得而知。 嗯。阿黄 伟豪，梁永祥，我想问翻咧，因为今次引起争议咧就系爆眼或者眼部受伤个女士嗰件事件啦。咁我睇翻传媒嘅报道就话，初期咧佢申请法援系失败嘅，咁最后咧就上诉就成功。咁我就想问下咧，而家申请法援机制里边咧，其实个上诉嘅程序系点样，同埋上诉系考虑啲乜嘢嘅因素，同翻你批核嘅因素有冇啲唔同噶？ 其实咧就系、是。其实在法律援助条例的第26章呢、第91章里面的第26段呢就讲得很清楚那个上诉 的做法的。咁呢如果是当然正常的就是首先交入去法律援助署署部呢 署方呢有他们的律师是会看那个案情。咁做这个叫案情审查啦。咁他们会決定批或者唔批，唔批嘅話咧，咁咧受申訴人咧、申請人咧可以覺得自己嘅申請係受屈，可以咧係向上一級呢、這個上訴嘅，上一級就係高等法院嘅司法常務司。嗱，咁咧呢、這個呢一、這個上訴權咧係獨有嘅，係只係申請人可以上訴法律援助署嘅決定嘅啫，法律援助署係唔可以去上訴佢唔中意嘅一啲或者係上訴機制裏面所作出嘅決定嘅，而且上訴裏面嗰個決定咧就係最終決定噶啦，亦都唔可以再上訴噶啦。 咁我亦都想問多個問題，因為有啲嘅對法援呢個制度嘅爭議嘅人士就指出，即係唔應該俾法援人士係自己揀律師嘅。咁你覺得其實佢應唔應該繼續俾佢有自由自己揀自己嘅律師咧？ 嗱，呢一個咧，呢一個就係一個爭議嘅地方啦，咁我覺得尋日啦，處長咧喺接受訪問嘅時候咧，都覺得呢、這個其實係一個幾保障嗰個申請人嘅一個做法嚟嘅。咁當然啦，有跟住有報紙就話啊，處長都離曬譜嘅，咁都話好咁。咁其實咧，好與唔好咧，睇你企喺邊邊嘅啫。如果你企喺嗰個申請人方面。咁佢對俾佢嘅最多嘅自由、最多嘅選擇權就最好啦。咁但係喺社會人士嚟講，哇，咁唔得喎。咁但係喺喂點樣平衡呢？平衡係咪需要平衡呢？平衡嘅話，就一邊話唔好㗎喇喎。咁係咪兩邊都鬧就叫做好呢？咁呢個呢就要經過一啲考量啦。呢、這個喺呢度我就答你唔到啦。 因为有些人咧都讲到话系担心咧，即系某一啲嘅法律界人士啊、律师啊、大律师啊咁样，即系可能咧都同嗰个嘅事件有啲关系啦。咁而家咧就当个申请人咧就申请法援嘅时候咧，就拣翻嗰个嘅法律界人士咧去帮佢咁就怀疑咧系有一啲嘅可能系即系叫做私相授受啦吓嘅一啲情况咁。 咁你覺得有冇呢、這個即係算唔算一個漏洞咧？係咪需要去改變呢件事？ 呢、這、一個咧，呢、這、一個情況我係聽到嘅，我亦都知道。但係要解決咧，係有啲要需要多啲智慧嘅。因為點解咧？即係將心比己，如果我哋係如果有人涉及一間公司官司嘅話，咁你係唔係你有人派個律師俾你，那個律師猛叫你，你輸緊㗎啦，你認罪啦，你認罪啦咁。咁呢、這個呢一、這個申請人佢會唔會覺得舒服咧？抑或你俾佢揀，揀完之後佢輸咗，佢心甘命抵咧？咁所以要即係要睇下個情況點樣平衡呢件事啦。 刘永祥都想问翻咧，即系睇翻法援制度一啲嘅资料啦。咁其实都讲到话，法援处处长咧，就如果认为申请人咧所拣选嘅一个律师法援律师名册里面嘅律师咧，就系唔符合即系申请人嘅利益嘅话咧，会同申请人商讨咧系咪另觅人选啊？咩情况之下会动用呢个权力噶？ 嗱，根据法律援助条例咧，全香港所有嘅有合资格嘅即系执业嘅律师咧，都可以申请系摆个名上去呢个名册里边嘅。咁但系每一个律师佢嘅专长同埋经验咧都有啲唔同。咁如果譬如话系一个案里边咧，即系唔好话净系牵涉嗰、那个申请人本身嘅利益啦。如果系牵涉成个社会嘅利益嘅话，咁法律援助署都要担心，如果我俾一个经验浅嘅律师去打输咗，造成一个案例，咁对个社会又有影响嘅。所以喺呢方面咧，佢应该有一个义务咧，一个责任咧，去决定咧嗰个律师系适当地担当呢个任务咯。 不过咧，即系睇翻《基本法》第35条咧，都讲到话香港居民咧系有权得到选择律师啦，即系其中一个权利就系选择律师嘅一个权利嘅咁。咁所以如果喺呢个《基本法》嘅条文底下，譬如话而家政务司司长都要去检视呢个法援制度啦，即系包括其中一样嘢系选取律师啲细节咧，咁睇嚟喐动嘅空间都唔大啦，系咪咧？ 我觉得系当然系有一啲关卡，但系都完全唔系完全冇机会嘅，冇喐动嘅空间嘅，都可以即系应该可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嘅。 我想问多条问题，就系据你所知咧，其实系咪法援处处长通常都系会尊重翻嗰、那个法援申请者人士选择嘅律师，即系好少动用嘅权力去到否决佢嘅？ 当然啦，佢要有好充分、好充分嘅理由，佢先至会否决佢个选择啫。因为根据法援条例，即系第九章啦嘅第十，应该系第13段咧。佢度講明咧，係個處長咧係可以去指派一個律師俾佢。如果嗰個申請人自己唔揀嘅話，係咁樣講嘅。 明白。嗱，你尋日喺出席活動嘅時候咧，先至講話係即係之前係冇聽過政府當局咧係話要去到檢視呢個法援制度啦。咁其實你哋對於而家即係尋日特首都講到話會由政務司司長去到負責去檢視呢個法援制度。有咩嘅睇法啊？同埋之后会有啲咩嘅工作啊？ 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即系就算特首、行政长官寻日唔讲都好啦，我都觉得系法律援助署咧系应该俾多啲空间佢去为某啲事情澄清嘅。譬如举个例，你当然咧系审讯嘅程序进行紧嘅时候咧，当然或者系法律程序進行緊未完嘅時候咧，當然係唔可以啦。咁喺咩時候可以講多啲？因為其實而家法律援助處所受到嘅攻擊同埋批評咧，我個人睇咧就大部分都係出於呢、這個一啲冇基礎嘅揣測而造成嘅。咁當然啦，有人都會話啊，主席你就完全係保護你個法援處，其實。如果个法援署系跟住呢个法例办事，冇离开佢个应该处理嗰、那个规限嘅话，咁佢系做得啱嘅，我应该支持佢嘅。 好啊，唔该晒刘永祥啊，多谢你。 系 好，唔该你。 梁永祥咧就系法律援助服务局嘅主席嚟噶吓，咁啊，黄伟豪啊，点样睇而家即系有啲人士对于法援嘅种种嘅意见咧？ 我谂听翻头先阿梁永祥所讲咧，咁我谂有部分可能系误解咗个目的嘅，因为我睇翻琴日特首答问题嘅时候咧，都话即使嗰个检讨咧，其实都系希望就唔好犯政治化，同埋希望根据翻事实嘅。咁所以我谂有啲可能要澄清翻，即係就唔係話即係偏幫翻嗰個申請者啦。但反而我有一點咧，就覺得可能要追上時代嘅，就係嗰一點就話喺經濟審查嗰度咧，因為而家眾籌嘅力量真係好強嘅。咁即係動斥咧，都可能真係籌到幾百萬。事實上個目標你睇翻好多，因為官司真係太貴，即係佢哋嘅眾籌嘅目標咧都可能以百萬計。咁所以我亦都係諗翻，可能係有啲地方係需要去到更改翻。 但係本身即係眾籌，即係未去到幫助呢個申請人之前咧，咁其實嗰啲錢唔係個申請人嘅資產嚟嘅喎，咁如果你話要去到做經濟審查嘅話，咁呢個法援署有乜嘢嘅權力去到審查一啲可能幫緊佢嘅錢咧？咁可能有啲技術上嘅執行上嘅難度嚇。 係啊，所以點樣去到平衡翻就話，喂佢申請嘅時候可能係嗰、那個自己嘅資金或者經濟狀況唔係太好，但係申請咗之後，突然間原來好藏勢大嘅。咁我諗呢一方面點樣去取得個平衡，或者處理翻社會上嘅擔憂咧？咁呢一樣又可以去到跟進翻。 不過講緊嘅成個嘅法援制度咧，咁都係即係建基於基本法嘅一啲條文啦。咁包括第25条都講到，即係香港居民喺法律面前係人人平等啊，一律平等，就唔會話因為佢嘅經濟環境咧而得唔到法律援助。咁呢個特首都有講啊，係需要保留嘅一個核心價值嚟嘅。咁所以當一啲嘅人士嘅輿論啊，去到講話即係法援制度係即係出現濫用嘅時候，甚至話即係建議交多嘅關卡啊審查嘅時候，會唔會影響到某啲人士因而得唔到即係佢哋應得嘅法律援助咧？這個可能係一個問題嚟嘅。 係啊，我諗從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一個原則出發咧，我諗比較緊要咧就係唔好因為政治立場而令到某啲人可能得唔到佢應有嘅法律嘅保障咯嚇。咁我諗呢樣嘢喺任何改革都係好重要嚇。 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1啊，咁各位對於法援呢個嘅制度有冇咩意見咧？歡迎打電話嚟同自由風傾下。 留意。他說首先是苗栗縣新增34宗病例，主要是一間公司內的工人群組聚會，當局已經為有關公司7000多名員工進行全面病毒檢測。第二，需要留心的是年輕人染病的比例增加，顯示他們可能鬆懈防疫。陳時中說下星期端午節連假將至，呼籲民眾盡量避免返鄉，購物的時候就避免大量群聚和在商鋪裡面逗留太久。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此外，预料位于华中的一道低压槽会在明日靠近华南沿岸地区。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高雄至西南偏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是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以及台湾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骤雨再度增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沙田路去大埔公路上水方向的支路近于龙山快线的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现在大致是车多，车龙是大消散。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近封措施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 橋近果欄。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喺柯達大廈，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老道去獅隧嘅車龍排到沙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较早前喺管道内曾经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影响到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交通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咁就系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咧，较早前管道里面有坏车，咁坏车虽然拖滞咗，而家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咧，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一段嘅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咁而喺九龙方面咧，彩虹交汇处一带嘅交通非常繁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嘅车龙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一段嘅龙尾喺富山道桥底，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而家车龙排到过咗圣若瑟英文中学。另外，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现在近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接近牛头角下村。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近黄珠路。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根据统计，开心日报开心谜题胜出率最高的是杜文蔚， 众望所归，永远留低，多谢。 叮当码头仲有黄桂林， 追到贴，追到贴，追到贴啊！追啊追啊！ 你行开啲啦。 其他主持仲有陈淑兰， 哎，我都赢过噶。 咩啊？港姐冠军啊？ 都叫赢过啊！ 开心谜题，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都有得玩。 杜文蔚、陈淑兰、黄桂林、林超荣，彪爷榴莲，日日开心。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伟豪。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係近排有唔少嘅輿論咧，都對於法援嘅制度咧有唔同嘅意見啦。咁大家有咩嘅意見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嗱，黃偉豪話：我哋頭先就訪問咗咧法律援助服務局嘅主席黎永祥啦，佢都講話其實咧即係過往一段時間咧，咁其實法援都係即係根據一啲嘅案情嘅合理理據咧。先至去到批出啦，咁所以個勝訴率咧都係高嘅。咁啊，尋日咧，法援處處長咧就喺法援處50周年嘅活動上面咧都有提及啊。咁就話法援喺民事案件嘅成功率啊，勝訴嘅成功率咧就係介乎88%-91%嘅。咁就強調咧係冇亂批法援，亦都有好多咧就係防止濫用嘅機制。點解都仍然引嚟咁多嘅聲音嚇，即係講話法援制度係被濫用咧？ 嗱，我諗可能係某啲個別。事件特別係你知嗰個討論裏邊咧，有多討論到就係嗰、那個即係眼部受傷嗰個女士嗰個事件，認為即係佢可能係假嘅，咁應該唔應該批嘅。咁所以我諗而家嘅問題咧，就係話我哋應唔應該將個焦點純粹就係話一兩件即係可能好高調嘅事件，而將成個制度即係行之有效啊，或者其實整體都冇問題嘅制度咧，成個都要去到即係轉變佢或者改變佢咧。咁因為我而家睇翻，其實睇翻係頭先俾個數字，佢個勝算率高達即係80%-90%咧，即係。 是非常之高的，高到我甚至是想，咦，其实法援的标准会太高呢？即是反过头想啊，即是现在就说，喂，我们好像什么都批，但现在出来的数字就是说，其实真的很有胜算先批，那他胜算是高到可能八九成呢，先至批，那会不会其实有些应该再得七成的都应该批呢？所以现在出来的数字似乎就跟即是外间的批评是相反的，真的要很有把握呢先批，而不是一个滥批的。那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一般人都对于法援的制度始终不是太清楚啦，因为我想很多人其实都是未申请的法援啦。咁所以我想好像刚才梁永祥所讲，咁他就很欢迎这个即是检讨。咁可能检讨里面除了是要将一些真的有问题的改变之外呢，我想可能也都是一个好的机会呢，令到更加多人是清楚返清晰返成个法援的制度的运作和个原则在哪 里。咁、但是即是除了即是刚才所讲啦，即近期都备受社会关注的眼部受伤女子的案件之外咧，咁其实法援制度咧以往都引嚟一啲人士咧嘅质疑嘅，咁包括咧就系譬如有人咧就申请法援啦，就为一啲嘅政府政策咧就进行司法复核，咁啊即以往都听唔少嘅，的确系，咁啊系有批出法援嘅，咁而另外咧亦都有啲譬如话系一啲嘅难民申请啊，即所谓酷刑申请咧吓，咁其实嗰啲嘅人士要去申请咧都系咧有申请法援。咁有啲人就認為啦，呢啲人士啊，咁係咪會有一個即係高啲嘅一個濫用嘅情況咧？咁呢個難民，有啲人覺得難民可能係一個濫用嘅情況啦。有啲人覺得司法複核，有啲人係覺得係一啲嘅政治目的，一啲嘅冇乜合理勝算嘅，咁都走去申請法援，咁就擔心咧個法援咧就被呢啲嘅人士咧去到濫用。又系咪有根據咧？呢啲講法， 我諗始終係咪濫用咧，就係要睇翻嗰個法律嘅原則嘅。咁例如其實你要司法覆核都唔係太容易嘅嚇，即係你要司法覆核要法庭批准你司法覆核先得嘅。即係好多你會見到其實好多想去司法覆核嘅案件咧，都係俾法庭話喂，其實你冇理據去司法覆核。咁亦都係嗰個憲法嘅原則咧，好多時係牽涉到一啲權利啦，包括咗嗰個難民申請就可能牽涉到嗰個人可唔可以繼續受到呢、這個即係香港嘅保障各樣嘅嘢。咁所以我諗咧。其實嗰個標準咧，就應該要睇翻從嗰個法律角度出發。咁而一般人未必可以完全明白。咁但係當然唔係話強調就喂法律就一定係好好嘅，即係佢哋講曬。咁我諗可能點樣法律界向公眾多啲解釋翻，其實佢嘅原則係點樣嚟嘅咧？點解呢啲看似濫用嘅嘢？即係我覺得其實法律界本身都係好多理據可以講翻，即係點解好多外界認為濫用嘅，從翻一個法律嘅角度。即系呢个案例系咁重要，所以佢哋要批出法援，而法庭亦都系批准咗呢个司法复核咧。咁我觉得呢个沟通，等大众系了解翻背后嗰个重要性咧，其实系好需要嘅。 好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啊。咁各位对于法援制度有冇咩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啊，电话旁边请嚟另一位嘉宾啊，就系立法会议员谢伟俊。谢伟俊你好。 Hello， 你好啊，郑生， 你好啊，吓， 你好。 咁点样睇即系近排对于法援制度嘅一啲质疑嘅声音咧？你有冇你嘅意见系点样咧？ 当然咧，呢排系的而且确多咗声音批评法援嗰个审批过程咧，特别一个个案，大家都可能比较关注噶啦。咁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咧，我哋唔应该用一个个案本身嘅特别嘅案情或者个结果咧，而系将整个法援制度咧系或者过分地批评。點解用過分地呢？因為事實上我理解到法援都幫了香港作為一個法治的地方呢都很多貢獻，事實上全世界來說香港法援可以說是數一數二的，但是始終任何制度都是漏洞，也都是有需要是與時並進修正一下，特別就譬如說那個審批的標準呢，我理解到都不少批評呢，就說國會會不會太過鬆呢，又或者在選擇律師方面會唔會係過分地或者優厚咧？咁又或者係嗰、那個程嗰、那個譬如話上訴程序方面咧，就會唔係需要做得更加好咧？咁呢啲合望你都可以檢討下嘅。 嗯，咁而家即係譬如特首都講啦嚇，咁就已經係俾咗政務司司長去到檢視一下咧法援制度咧，譬如喺行政啊、分配案件啊、選取律師呢啲嘅細節上面咧，可唔可以作出一啲檢視啦？你同唔同意呢啲嘅檢視嘅方向？ 我同意嘅，絕對同意嘅。譬如話，因為我哋以往做一個審批咧，就其中一個好簡單嘅標準，當然話係除咗話係 嗰、那個經濟條件之外咧，就嗰件案件本身嘅優劣咧，是否有一個案情上可以有一個合理嘅基礎啦？咁但係呢個審批咧，我理解到咧，有時去到咧唔需要係過半添嘅，勝訴都唔需要過半，只要你係有一定嘅基礎咧，就已經可以有機會獲批准。咁呢一方面咧，我都曾經喺即係唔同嘅場合都評論過咧。如果我哋係私人請律師咧，如果件案過唔到一半咧，感覺上咧，你就多數都會勸個客户係唔會去，就算係原告嘅話，更加唔會去告。你話被告冇法子咧，就只要應戰啦。但係好多時係特別法援，而家備受批評案件裏面相當多都會係啲原告係用政府公帑去做一個主動去出擊咁樣。咁呢個如果係個案情本身係唔過半嘅話咧，咁事實上係或者係咪恰當呢？而另一個觀點咧，就係對於嗰啲其他參與訴訟人士係冇法援嘅話咧，咁可能佢經濟上都同樣係相當困難，只不過可能係輕好少少，咁於是攞唔到法援，但係佢面對嗰個公帑嚟資助對手打擊佢嘅壓力好大嘅，咁呢個係咪應該都或者要係要檢視一下究竟點樣情況處理咧？咁又或者一啲嘅譬如話牽涉到近期比較多爭議嘅，例如話啲嘅司法覆核案件咧。由於佢牽涉到比較多係啲政府嘅政策啦，咁一方面咧當然係有一個法治社會係應該有一啲情況俾一啲市民，就算負擔唔起咧，都可以去挑戰政府。但係我哋見到近年咧比較多，特別可能三幾位啦，比較經常係利用法援係去質疑或者挑戰政府嘅，可能佢哋根本其實個真正嘅利益都唔係咁大，不過佢哋就比較喜歡做一啲。即係如果英文講咧，就叫 busybody 啦，即係比較中意係出頭啦嚇，代人哋出頭啊，最搞事啊咁樣。咁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更加需要小心考慮啊，究竟法援公堂是否應該係去引用？如果用嘅時候，是否應該去到咩程度咧？因為好多外國國家咧，佢哋嘅法援咧係會有，但係好多時候都係集中喺刑事案件，又或者係被告嘅情況之下，而比較少咧係真正係。好似無窮無盡咁幫一啲原告咧，特別係唔關佢事，不過就強出頭嘅啫，就去告政府啊，告呢樣告嗰樣，係用公帑，甚至用啲資深大律師啊打好耐嘅案件咁。咁呢啲我哋係咪係需要係檢視一下究竟香港法援、香港公帑應該點樣用更加恰當呢？咁我覺得係需要檢視。 咁但係我哋頭先都同法援局嘅主席梁永祥傾過啦，咁佢都講話法援批出嘅案件嘅勝訴率都係高嘅喎，咁尋日都有個講法就係話喺民事案件嘅成功率就是介乎88%-91%嘅喎，咁如果係個勝訴率係高嘅話，咁就代表住即係法援處批出呢啲嘅法援嘅個案，都係咧覺得佢哋真係有合理嘅理據喺訴訟度有得爭拗下，先至去批出呢個嘅法援啦。咁你覺得仲可以點樣去到判斷即係呢個合理嘅問題，合唔合理勝算嘅問題？ 首先我就唔知道個數字本身嗰個所謂定義啦，所謂何為勝訴咧，好多時咧如果告咗出咗告票之後，對方。被告要求和解攞翻一部分錢咧，有可能已經當咗一個勝訴個案啦。件案可能根本就冇審過嘅，咁亦都好多時，我剛才都提過咧，好多我哋有多時係幫一啲嘅當事人咧，佢哋對家係有法援嘅話咧，往往咧我哋當事人都覺得咁打來都唔係辦法，都可能多多少少都要妥協。咁呢個係咪又係勝訴嘅一種咧？咁當然我唔係話嗰幾日有啲人講70%，你剛才講80%咁高添啦。咁當中有個真正所謂勝訴嘅定義係乜咧？我要更加細心去睇睇先可以俾到 comment。第二咧就係咁呢啲案件，你包唔包啲所謂司法覆核案件咧？我因為我唔知道佢嘅定義係點樣，我都要可能要問清楚先。咁而呢一類案件係比較爭議性，亦都我相信嘅勝訴咧一定唔好似剛才你所講咁高嘅勝訴，會唔會係啲嘅譬如話工傷啊，或者好多啲嘅離婚啊嗰啲案件，好多時出咗個告票之後咧，其實就已經差唔多係特別工傷啦。根本勝訴勝硬噶啦，只不過係多賠多賠少問題。咁呢啲係咪又係令到嗰個數字好靚？啊，實質上其實係又唔係真係好似話嗰個法律上嘅原則上嘅勝訴咁高咧？咁呢啲我哋要再研究一下。 係啊，謝偉俊啊，其中一個對於法援處嘅批評咧，就係話似乎俾嗰啲法援處法援嘅申請人咧太多自由，去到揀佢自己想要嘅律師。咁你覺得係呢方面係咪真係有問題存在？如果有嘅話，應該點樣去改善呢？ 凡事都有好處又唔好處嘅，好處就係有啲律師佢如果跟開個建案，但係被有法援之前已經做開，對於當事人嚟講，覺得佢嘅信任啊，或者跟開建案熟悉咧，能夠法援係接住落去批准嘅話咧，自不然可以慳翻好多成本啊，或者對於當事人嚟講都覺得安心啲啦。 但另一方面咧，我哋都見到唔少嘅個案，特別一啲譬如司法覆核個案咧，來來去都嗰幾間律師行，來來去都幾個大律師，甚至資深大律師做，咁啊俾人感覺咧就會唔會有一啲嘅，雖然係未必係佢自己批自己，或者自己寫翻意見之後俾人去做，但係 A 俾阿 B， 阿 B 幫阿 C， 阿 C 幫翻阿 A 咧，呢種情況咧絕對唔能夠去或者剔除。咁大家喺個小圈子裏面咧，就互相咧，我幫你個客户寫一個好嘅意見，咁啊爭取法援，跟住就可能佢你做翻，下次大家互相幫忙翻。咁呢啲情況咧，我哋係見到有嘅。咁外國嚟講咧，就可能冇呢方面冇咁自由噶啦，可能都係所以 at random 嘅，即係嗰個隨意識派俾你嘅啫，亦都唔可能咧俾你隨時揾到啲咩資深大律師啊咁。當然雖然個收費方面咧都少過佢哋平時一般嘅收費，但係始終都係相當大嘅收費。 嗯，仲有一个观点咧，想同你讨论下，就系咧，你头先都讲到话咧，就系、是、有啲嘅司法复核嘅常客啦，吓，咁啊，成日都就住一啲政府嘅政策啊，去到作出司法复核，咁就去申请法援嘅，咁呢个都系可能好多人士去到睇呢个法庭新闻都有一个咁样嘅印象啦，咁的确系有一啲嘅常客咁嘅存在，咁但系有啲人就认为咧，其实咁样做系可以咧，系让一啲嘅政府政策嘅法律理据就喺法庭里面咧就更加有效清楚咁去釐清，咁嗰个法援就算系公堂啦吓，咁系喺嗰个法庭上面都系用得其所，因为咧就系让到政府嘅一啲法律嘅一啲法律政策嘅法律根据吓，有得更加清楚咁喺公众嗰度去到展示，咁所以笔钱咧都系花得抵嘅吓，你点样睇呢个观点？ 冇一样政策咧系完全所有人都接受同同意嘅，一定有啲人咧系反对，甚至有啲政策可能系相当大嘅争议性添。但系咧，好多时我哋无论自己个人，我哋系做议员又好，甚至本身系法律界背景嘅律师、大律师都好啦。如果我哋要为咗我哋伸张我哋嘅主张，或者我哋嘅认为公义，或者认为嘅原则咧，而要用自己嘅钱咧去做咧，就绝大部分人都唔制嘅。啊，我都曾经挑战过啲我哋身旁嘅一啲嘅大律师嘅议员啦，话你哋咁讲得咁稳阵，话政府一定错，一定系违反基本法咩嘢？点解你哋唔去挑战佢咧？咁其實答案好簡單啫，冇人肯將自己嘅錢拎出嚟冒呢個風險，因為訴訟永遠都好大風險。一日未打到終審庭咧，如果你好似我咁受過咁多教訓，你會知道咧，一路贏曬都好啦，贏到最尾突然間有個官突然間改變主意咧，就已經可以成議案推翻咗佢。呢種訴訟風險好大嘅，但係當你如果冇成本嘅，或者成本相當少嘅，但又可以咧係可以攞彩嘅，亦都可能話你自己認為法律上你嘅係個公義啱嘅，咁去做咧。咁好多時對於社會嚟講咧，可能個傷害就大過嗰個真正嗰個好處，因為其實好多人係唔需要成本去打呢啲官司嘅時候咧，就係可以隨便咁做，係冇考慮清楚究竟佢有冇真正嘅理據，或者對於個社會上嗰個風險啊、利益啊，好似我哋譬如話港珠澳大橋啊個朱婆婆嘅案件，大家都記得好清楚啦，係令到成個社會蒙受好大損失，到最後就算真係政府贏都好啦。都拖慢曬個有關嘅一個程序，使咗好多公帑，破壞咗好多社會上應該有嘅公義。咁嘅情況之下，係要停一停究竟係咪應該就係為咗個人嘅一啲嘅光榮，一啲佢嘅自己認為主觀嘅一啲認為係合理嘅原則，導致到整個社會要蒙受咁大嘅損失咧？咁永遠都係一個平衡嘅問題嚟。 嗯，好啊，唔該曬謝偉俊，多謝你嚇。 唔該曬。 謝偉俊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咁我哋呢個話題都傾到呢度先，休息一下，轉頭翻嚟咧就講下呢個通識教科變身而成嘅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一起走過， 公司就話盧燕英呢啲名唔係做戲名，改名啦。啊，佢係興兩個字㗎，而家有好多名女人咧中意用個花字嘅羅蘭啦，羅就係有個姓啊嘛，蘭咧就蘭花。咁所以就叫咗羅蘭，所以有啲人誤會咧就話係咪因為蘇菲亞羅蘭啊？唔係。 今個星期六晚上10:20，有我楊少雄同埋江美儀，仲有嘉賓羅蘭姐，我哋一起走過。 唔該，我要呢三支原子筆啊！ 喺呢個熙來洋皇、面積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嘅小島上面。满载住我同你嘅故事。 你唔系连我哋第时啲养老金都唔放过啊嘛？ 我老婆咁后生又咁靓，几时先得嚟老啊？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单元四有岛未遗书， 星期六晚上9-1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5啦，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黄伟豪喺度吓。 大家好啊， 黄伟豪啊，咁啊讲开呢个通识教育科改革而成嘅呢个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啦吓，将会喺嚟紧个学年啊，即系今年九月就喺中四呢个年级咧就会展开噶啦。咁之前咧就有啲嘅课程指引啦，咁而家咧就系教育局。昨日咧就公布咗咧就係有關嘅呢個嘅呢個課程及評估指引嚇，咁啊而家呢個嘅科目咧就會有三個嘅大嘅單元啦，咁就係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啊、改革開放以來嘅國家啊、同埋國家對於全球公共衛生嘅貢獻等等啦，呢啲問題啦嚇。咁但係咧就有啲嘅爭論咧就係都可以同大家傾下嘅，就係話咧列明咗一啲唔應該探究嘅事項啊，就包括係仍在發展當中嘅事件或者議題，同埋一啲嘅違反法律及人倫道德嘅課題啊。咁以前咧就通識科都成日講話即係正反意見嘅一啲比較討論啦。咁而家係咪某啲嘅課題唔能夠用一個正反嘅角度？去到討論嘅咧咁嚇，不如我哋都呼籲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咁啊，同我哋一齊傾下啦。咁而電話旁邊咧都請嚟一啲嘅教育界人士同你傾下啦。有教聯會嘅副主席鄧飛啊，鄧飛你好， 係你好啊，鄧 你好， 係 你好。 嗱，我諗今日傳媒嘅焦點都好多落係咧，就係某一啲即係唔應該探究或者係即係唔能夠正反。對立的角度來討論的議題，包括剛才說的即一些違法或者人倫道德的議題，你怎麼看這些說法？ 這個人倫道德或者違法，尤其是人倫道德，你舊底通識科都不會探討的，一樣都是的，你整些即是很明顯是跟他未成年人士是可能會有一個 conflict 的議題，你即使舊的通識科都不會討論，這個是搞清楚先，即不是說現在就突然間變得不可以討論。咁至於你話另外一樣嘢就話，即係一啲未成熟嘅議題咧，就唔適宜攞嚟探究。咁樣嘢咧，其實喺舊底通識科改革嘅時候咧，已經係有人提出過，所以咧就不甚了了。咁而家就即係叫做係一錘定音咁咯。咁因為咧牽涉到一樣嘢咧，就係如果啲未成熟嘅議題就不斷咧 ongoing 有啲新嘅材料出嚟，或者係舊嘅材料，即係現時見到嘅材料咧，真真假假係唔容易判斷嘅。咁嘅話咧，如果我哋喺課堂裏邊係去討論，甚至作為一個考試嘅題目去考嘅時候話咧，就可能會出現啲尷尬嘅局面。即係我今日去考一樣嘢，點知聽日嘅一個形勢又為之一變，或者今日我哋以為呢份材料係真確嘅，點知聽日咧就講出嚟咧，原來係 fact check 之後係原來係假嘅，係不可信嘅，咁就要避免出現啲情況。 嗯，咁但系即系有啲教育界人士都话，咁所谓发展当中嘅议题，咁、那个定义系乜嘢咧？咁譬如有啲人话，咁你话大湾区发展，咁或者五年规划都系啲发展中议题，咁系咪都落入呢个发展当中嘅事件或议题嘅类别咧？ 嗱，呢、這个发展中过程之中嘅话咧，如果有啲系好明显系有争议嘅，咁呢个好明显就系未必适合攞嚟做讨论咯。咁但系调翻转头。你廣義上整個人類社會都叫做發展過程之中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一啲相對嚟講冇乜爭議嘅，尤其是牽涉咗有啲根本就唔係議題，純粹一啲 fact 嘅資料嘅時候咧，你夾硬話要去討論啊，或者去探究嘅話咧，其實都唔係真係起到一個探究學習嘅作用。比如頭先你講話大灣區融合，國家政策點樣，咁啊先係咪都要先講解咗先咯？即係如果呢啲基本嘅 fact check 嘅嘢都唔知道嘅時候，嘣一嘢就已經可以出去。一個所謂的討論探究咧，其實喺真實嘅課堂裏邊咧，能夠起到一個有價值咁去討論嘅，而唔係話喺網上邊去求其 download 一啲正反嘅文章觀點，跟住鸚鵡學舌搬字過紙嘅。啊，其實咧，即係呢個喺真實嘅課堂裏邊咧，係經常發生嘅事。 鄧飛，由於我哋就快要聽新聞報導啦，咁我哋新聞報導之後 okay, 再同你傾多陣下。我哋電話係1872311啊，咁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講下對於公民科嘅意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支联会原定听日在维园举行悼念六四事件的烛光会，警方发出禁止公众集会通知。警方表示会在相关地点部署足够警力，迅速果断执法，包括进行拘捕。 警方說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有機會違反公安條例底下的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監五年，宣傳或公布未經批准集結最高可判監12个月，參與活動亦可能違反限聚令，呼籲市民不要參與宣傳或公布任何未經批准集結以及受禁的群組聚集，並且應該避免聚集，減低病毒擴散風險。青衣以南海面一艘貨船焚燒15小時之後，今朝8点几大致救熄，冇人受傷。消防署話，船上一共有3000吨嘅金屬廢料，估計燒著嘅廢料大約1000吨屬一般回收廢料。貨船長約100米，消防話船上廢料堆積如山，令水同埋泡沫唔能夠直接去到火源，加上船上嘅抽水泵唔能夠運作。船身傾側15度，增加救援難度。消防又話，現場昨晚吹西南風，而且係微風，令到濃煙未能夠被吹散，飄向西九龍一帶。昨晚西九龍、葵青以至沙田等都有市民話聞到異味。環保署表示，深水埗同葵涌錄得嘅懸浮粒子濃度，昨晚8点之後上升至較正常高嘅水平，維持數小時，到今朝逐漸回落至正常水平。本港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已经推出3个月，中大医学院一项调查发现，只有1/4未接种疫苗人士有意在未来半年之内接种。研究团队建议加强公众教育，提供多重诱因鼓励市民打针。中大医学院4月23日至5月8日以电话访问1200名18岁或以上本港居民。未接种疫苗的受访者当中，每4个人只有1个人说有意在未来半年之内接种疫苗。至于不接种疫苗的原因，最大影响是听到接种后出现死亡和严重副作用个案，其次是对政府的建议缺乏信心，想等待更好的疫苗，以及对疫苗厂商或者生产地缺乏信心。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早前先后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以及财长耶伦通话，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双方沟通开局畅顺，本住平等和相互尊重态度，就中美经贸关系、宏观形势、国内政策等问题交换意见。高峰指出，双方认同交流是专业、坦诚和具建设性，中美经贸领域已经开始正常沟通。同時認為中美經濟和貿易關係很重要，存在很多可以合作的領域，提出了各自關切的問題。雙方同意下一步要從有利於中美和世界的角度，推動中美經貿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明日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稍後雨勢有時頗大，以及有狂風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骤雨减少。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骤雨再度增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報告一宗壞車啦，就喺龍翔道，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竹園道嘅中線有壞車阻路，龍尾去到近風力樓。重複一次啦，就係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竹園道中線啦，有壞車噶，龍尾排到接近風力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是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接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 Mega 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在彩虹交汇处西行荃湾的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那段是比较多车一些，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 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一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如果有疑问的就要请教医护专业人员，为了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专辩论赛2021准决赛， 辩题是香港历史建筑保育政策失败，正方香港公开大学。 我们是香港公开大学粤语辩论队，今年好荣幸第一年就入到大专四强，希望能够越战越勇，为各位观众呈上一场精彩的比赛。 比赛过程会在星期日夜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大专辩论赛2021越辩越明。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透过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以透过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已经在1月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2号至3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小一注册证附上的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4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伟豪。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係咧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咧，咁尋日咧教育局就公布咗咧詳細嘅一啲指引啦。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教聯會副主席鄧飛咧傾緊嘅，請翻鄧飛出嚟先。鄧飛你好。 你好， 你好。 喂，头先讨论紧咧，就指引有一句咁讲咧，就系话系一啲嘅仍然发展中嘅议题、事件或者议题咧，就要求啲教师咧就唔好以一啲咁样嘅事件咧就安排学生去到探究啦。因为呢啲嘅事件咧，往往系极具争议啦，难以持平讨论咁讲话。咁但系头先即系邓飞，我理解你嘅意思，即系话可能。即係教一啲嘅事實啦，即係或者去到判斷某啲嘅事件係咪有爭議之處啦咁。咁但係嗰個判斷個權係教師去決定啊，定係點樣咧？因為而家個課程指引就喺度啦，咁啊教嘅係老師啦。咁邊啲係發展中，邊啲唔發展中，邊啲有爭議，邊啲冇爭議。咁結果個判斷權係咪就落喺前線教師嗰度啊？ 咁呢個肯定係㗎啦，你第一線肯定係前線教師嚟做一個判斷嘅。咁其實咧有咗咁嘅指引咧，其實調翻轉頭令到老師反而係清楚咗嘅。好簡單，如果你話有啲社會事件仲係進行緊嘅時候，急不及待已經攞呢啲嚟教嘅。咁但係實際上咧，唔單止話呢件事唔知道未來嘅發展係點啦，你話做一個要學生做一個分析預測嘅，其實冇可能嘅事嘅。同時話咧，不斷有大量嘅信息，今時今日唔會冇信息嘅，只係太多嘅啫。太多嘅信息，你要辨別邊啲真真假假咧，其實亦都係件相當困難嘅事。即係我哋要考慮一下，喺一個基礎教育嘅階段，喺一個中學教育嘅階段，去做一啲咁 heavy 嘅一個所謂嘅議題探究或者分析，其實係咪一個可行嘅做法，同埋亦都係咪適合於一個基礎教育嘅做法咧？ 嗯。好啦，另外有一個嘅指引咧，仲有另外一句嘅，咁就話咧，就探究學習咧，就唔應該引導學生將探究嘅方向放喺正反二元對立嘅角度，以免咧就係限制咗學生認識嘅課題所涉及嘅唔同維度啦。咁講嘅係咩議題就唔好正反二元對立咧？咁就包括係歷史文化啦、道德標準、法理法治、宗教同埋民族等等呢啲課題，你又點睇呢？ 我覺得就唔係話僅僅某邊幾類不應該二元對立嘅，應該話過其實係針對住過去通識科咧有一個近乎八股文式嘅應考嘅技巧，就係咧就係所謂咧就一條嘅議題出現嘅時候咧，例牌個八股嘅應付嘅技巧咧就係正面又講啲，反面又講啲，作為一個結論，即係例牌應試都係用呢個辦法嘅。咁啊，儘管一個課程即舊底個課程啊，佢未必一定想培養學生係二元對立。但係咧，最後咧就變咗扭曲成為一個咁嘅二元對立嘅八股文嘅作答嘅考試嘅一個作答嘅技巧啦。咁我所理解咧，而家呢個新課程咧一個咁嘅指引咧，其實唔係話僅僅針對住某啲嘅範疇啊、文化啊、歷史啊、傳統啊、道德啊呢啲嘢嘅，而係想矯正翻、糾正翻過往呢種咁樣嘅八股化咗嘅正反嘅對立嘅分析咯。 是啊，鄧飛，我又都想問一下，因為而家嘅改革之後咧，即係有啲發展緊嘅事又唔可以討論啦，即係可能好多關於時事嘅嘢，即係討論嘅空間少咗啦。咁同埋而家成科又變咗合格同唔合格啦，即係會唔會擔心其實新嘅改革之後咧，學生對於呢科嘅重視程度咧，同翻過往中通識相比咧，係會低咗好多咧？ 我覺得係過往通識嘅重視程度亦都唔見得真係好高。 嗯， 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冇辦法嘅，一到考試嘅話咧，就自然會有人去琢磨啲應考嘅應試技巧。咁結果嘅話咧，就即係唔打得都睇得。嗱，呢個就係一個講法啦。嗰啲應試技巧嘅八股文咧，正反二元對立嘅應試技巧，嗱，留意一個一個應試技巧嚟嘅。 嗯。 又或者係要分開幾多個 feel 嚟去做分析，咁呢啲嘢全部已經係摸到透曬。咁所以咧，如果係站喺一個課程改革過往嚟講，都係啦應試嘅課程改革咧，通常點解會過若干年咧，佢就會改一次，過若干年又改一次咧，其實就係針對咗呢個已經走向咗八股化嘅應試。咁所以咧，你話新嘅會唔會學習嘅興趣會降低咗？未必嘅，開頭都唔會，未必嘅，將來唔知啦嚇。但係我只係想強調話，舊嘅通識科老實講，唔見得學生會特別重視嚇。 嗯，邓飞啊，咁我都知道你系一位校长啦。咁而家教育局就话咧，系会喺新学年咧，就系每间嘅公立中学同埋咧直资中学，都系发放一笔过嘅30万津贴咧，去到支援学校推动呢个新嘅科目嘅。咁作为校长会点样用呢笔嘅津贴啊？ 呢个首先我要睇清楚佢个通函里边咧，教育通函对嗰30万有冇啲限制？因为过去呢啲咁嘅拨款咧。唔係話你攞嚟做乜都得嘅，有好多嘅限制嘅，即係比如你過去中指波嗰20万就有好多嘅限制㗎啦。咁嗱，假設而家冇咩限制嘅話，呢30万其實最好嘅話咧，就會增加個人手，請多個教育助理去幫佢即係準備啲教材啊，準備啲應考嘅題目啊，呢個係好實際咯嚇。 嗱，仲有咧就係而家呢一個科目嚟緊嗰個學年啦嚇，嚟緊學年咧就九月咧就會喺中四年級嗰度咧就係推行噶啦。咁跟住咧就但係而家咧就係未有一個教科書咧去到處理嘅嚇。咁變咗我都可能你會點去部署嚟緊嗰年嘅一啲教學嘅一啲資源咧？咁係咪學老師就要而家就真係叫做開快車啊？係趕緊去到準備呢啲教材咧，或者全新嘅科目嚟噶嘛？ 嗱，咁樣嘅兩點啦，第一樣嘢咧就話一般嚟講，教育局都同前線都提過噶啦，佢話咧係喺即係唔會拖到九月嘅，應該係而家六月，應該喺六月咧，佢會教育局會有一啲嘅教材咧就會鋪上網嘅，咁嘅話咧即係唔會話令到老師由零開始 from scratch 咁，即係做開荒牛式嘅就唔會嘅，起碼有教育局嘅教材叫頂住一下。咁另外嘅話咧。其實同出版社都有商量嘅，一啲出開通識科嗰啲比較知名嘅出版社咧，其實佢哋都好清楚知道喺呢個新課程同舊課程咧，有啲乜嘢嘢係 overlap 嘅。overlap 嘅咧，即係話舊嘅教材咧，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可以用嘅。咁所以話咧，即係又唔會話好似2008年、2009年啱啱推通識科咁，嗰陣時真係乜都冇嘅。就算嗰陣時出啲課本都好啦，都係太深啊，嗰啲課本啊，唔完全符合。課程嘅要求嘅，咁但系而家又不至於話由零開始 好啊，唔該曬，鄧飛，多謝你啊， 多謝 ，OK， 唔該。 鄧飛咧就係教聯會嘅副主席嚟噶嚇，咁我哋亦都訪問埋另一位嘉賓先 啦。好啊，好啊，好啊。 咁啊，電話旁邊咧就有通識科教師教協副會長田方澤啊，田方澤你好。 系，大家好， 嗱，我哋头先访问咗教联会嘅邓飞啦，咁佢就形容咧以前嘅通识科咧，就都比较僵化嘅一个正反二元讨论啦，即系佢形容为一个八股化、八股文化嘅一啲正反二元讨论啦，咁，咁所以又认为咧今次咧嘅呢个嘅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啊，即系对于某啲嘅议题咧，就唔再用一个即系二元啦。即係正反二元對立嘅一個方法咧，去到討論啦，咁樣咁佢係贊同嘅，咁你又點睇咧？ 哦，我都同意佢嘅講法、就是，就係即係不是正反二元對立，咁因為而家新個課程只有正面會有反面啊嘛，咁就即係亦都唔係嗰個正反二元對立。咁我哋相信即係呢一個對個即係本身我哋希望做批判思考嗰個通識科嘅原意咧，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嚟嘅，其實。 嗯，你讲多啲啊吓，点样冲击翻？ 我谂因为以前咧，我哋都会希望啦，当然正反会系一个角度啦。咁但系不同嘅唔同嘅持份者咧嘅睇法，都会系一啲唔同嘅角度啊嘛。咁但系我相信而家嗰个课程咧，其实倾向就只有正面。嗱，举个例子，佢有一个大湾区嘅建设嘅部分。 咁佢主要咧就淨係講香港嘅發展機遇。咁我成日都話喂，其實香港喺個大灣區嘅建設係咪只有機遇先？即係我哋可能對於青少年會有唔同嘅影響，對於本地社會嘅發展會有唔同嘅影響。咁當中可能有一啲嘅挑戰同矛盾嘅。咁喺舊有嘅課程咧，呢一啲我哋可能會再接觸深啲。咁但喺新嘅課程咧，佢就只有得翻機遇俾你去講啦。咁係唔係健康咧？我相信即係呢個一定係一個唔健康嘅課程啦。其實， 嗯。咁點樣睇即係而家嗰個課程指引，即係講到話好多譬如發展係啦，頭先講發展中議題咧，就係就要求啲學生咧要求啲教師啊，就唔好去特別去安排學生去探究啦咁。咁但係即係邊個去定義乜嘢係發展中嘅議題咧？你會點睇啊？會唔會即係將嗰個負擔落喺教師身上？咁如果教師教咗一啲議題，可能係啊，即係可能係教育局或者係學生覺得係啊發展中唔應該傾咁。可能會引起一啲嘅爭拗喎。 其實嗰個係有少少莫名其妙嘅，即係如果話發展中嘅議題唔講得，咁但係其實喺個課程裏面啦，即係國家嘅近期嘅五年規劃係咪發展中咧？大灣區係咪發展中咧？甚至佢後面有一啲嘅大數據啊、雲端儲存啊，其實全部都係發展中嘅。咁即係所以我相信佢嗰、那個即係發展中嘅嘢唔講得咧。我哋就成日覺得政府係有一個政治考慮喺當中，其實就只係想即係禁住老師。去討論一啲即係現行發展緊嘅社會議題 ，which means 係對政府不利嘅議題，咁佢就唔係好希望大家去講啦。咁我相信佢最後只係加好多嘅框框條條，去令到大家只係跟住個課程所寫嘅嘢去讀一次。咁呢個絕對係唔理想嘅。咁但係呢啲嘅框框條條，即係頭先咁講啦，喺呢幾年我哋有好多教育局不合理嘅教育調查咧，都令到大家個憂慮係好大的。 嗯，黄伟豪 系阿田方泽，我想问一下咧，因为即系头先讲嗰个话有啲发展中嘅事情同埋嗰啲议题系唔讲得啦，咁你觉得老师可以点样备课咧？因为据我所知，通识好多时啲老师都系睇翻有啲咩时事啊，最近有啲咩政策，就希望刺激学生嘅讨论嘅。咁但系呢啲冚唪都系发展中嘅议题同事件嚟噶嘛？咁以后老师点样揾题材去教书咧？ 現行嘅通識科咧，我哋係鼓勵老師揾一啲時事性嘅議題添，因為同學生個生活經驗係最相關，亦都即係佢哋會最有興趣啊！即係佢唔係讀緊啲好舊嘅嘢啊嘛。咁嗱，而家即係頭先講點備課嗰個問題咧，其實我相信老師自主嘅空間其實係即係近乎零嘅。其實嗱，當然啊，局長仍然話有個專業決定啦。咁但係即係個課程咧已經係寫到非常之死啦，已經有既定嘅立場。既定嘅範疇，然後縮窄到咧，你只可以講佢要你講嘅嘢。咁跟住咧，佢就會話，即係亦都後面都會提到話，希望大家用多少少官方嘅資料啊等等咁。咁所以我會去諗咧，即係如果我哋仍然期望現行嗰種可以討論時事題嘅空間咧，喺個新科裏面基本上係已經係冇啦。 咁唔單止即係時事議題啦，咁其實今次個課程指引咧，都講到話即係唔好探究一啲嘅違反法律啊、人倫道德嘅問題啦，亦都講到話即係唔好用正反二元對立咧去到處理一啲去到睇一啲嘅歷史文化啊、道德標準啊、法理法治啊、宗教同民族等等呢啲課題。嗱，其實即係學術嚟講咧，即係譬如可能呢啲題目咧喺大學嚟講咧就咩都討論得嘅嚇，即係甚至係好深入咁去研究一啲好本質啊、好根本嘅。挑战一些很固有的思想，那你觉得即中学生在这个阶段就没得去最譬如去正反去讨论这些议题，那对于学生那个的思辨能力会不会有些或者学术的探究会不会有些影响？ 我相信是不健康的。当然过去我们就是为什么成日这么强调正反和不同的角度呢，就希望他们可以有即冲击回他本身既有的想法。我相信批判思考其中一个即係目標亦都係希望做到呢樣嘢。咁過去咧，其實亦都唔係啲好政治性啦。例如公共衛生嘅部分，我哋都會講，例如複製人啊、胚胎幹細胞。咁呢啲好現實嘅倫理道德，而又永遠冇既定結論嘅。其實從來都即係你似呢個 moment 講咗咁多年，依然都係冇既定結論。咁其實我成日覺得，我哋去同學生講呢啲嘅問題咧，其實更加好俾佢哋去理解現實世界。嘅一啲道德爭議，其實你係希望將來可以再進一步有一啲哲學性嘅思辨啦，有一啲更加深入嘅討論啊嘛。咁而家即係我會覺得個新課程咧，其實係將高中生嘅一個思辨能力咧，係即係好似睇咗成為冇咁樣啊。其實我哋係教緊啲好常識、好事實性嘅嘢。 咁對於培養同學啊，對世界嘅好奇心啊，或者係培養佢個思辨能力咧，咁喺而家個課程應該係做唔到嘅，因為就算佢好強調，佢仍然寫係有一啲嘅探究方法，咁但係佢其實所有嘢咧，佢已經有曬結論俾你噶啦。咁我可以叫你探究啲咩咧？嗱，我叫佢翻去探究即係 CPUS 令香港有咩受惠咧？咁佢咪翻去 search 一啲新聞 ，search 一啲 fact 咯，即係 search 一啲嘅事實啦，客觀事實。咁但係呢啲係咪？即、就、係、是、一個嘅思辨咧，咁我相信就不是一個思辨，亦都個新科係做唔到呢一個嘅功能。 係，另外我想問一下咧，如果從學生嘅角度咧，因為呢一科已經變成咗合格同唔合格，同埋好似你頭先所講，即係好多樣嘢可能都有個官方答案。嗯、你覺得學生會唔會即係好 hea 啊？或者好求其咁讀呢科，即係求其記啲嘢，咁到時知道啲標準答案寫咗落去就算啦，應付咗呢科就算啦。佢哋嘅學習態度，你覺得會唔會有影響呢？ 我覺得即係大家都做過中學生啦，其實都好明白一啲即係唔係點需要考試嘅科目，或者一啲唔係好重要嘅科目，其實我哋可以想象將來同學未必會好認真去讀嘅，即係因為其實佢個評核模式都相對簡單啦，佢 100% 資料回應題，咁當中應該係有一定比例，佢而家未講清楚啦，但根據他之前嗰個嘅樣本咧，應該係有一定比例嘅選答題MC 啦，同埋一啲嘅短答題。咁呢啲都係啲好簡單背咗啲 fact 就可以處理到嘅東西。資料回應題咧喺呢幾年通識科嘅經驗咧，亦都係可以出得好簡單。咁我相信將來啲同學都未必會好認真去準備呢個科目，或者甚至上堂之後，不如去即係計多兩條數都好過聽書啦。咁但係呢個又係咪好理想咧？我相信大家都唔係好樂見嘅，其實。 嗯。咁另外咧就係嗱，而家通識科呢個新嘅科目啦，都叫錯添，係新嘅科目咧就係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咧，咁就未有一啲嘅坊間嘅教科書啦。咁但係好快咧就係嚟緊九月咧，咁呢個嘅中四級咧就會開始咧就係教授呢個嘅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噶啦。咁而家老師個備課嘅狀態係點樣啊？ 我相信都未係好開始準備嘅嗱，因為頭先即係個文件都係啱啱出啦。咁大家都即係呢排先至開始上緊即係教育局嘅一啲叫做知識增進嘅課程。咁我相信都係暑假前後啦。咁呢排呢應該就大家都揀緊出版社嘅一啲書嘅。咁頭先即係你哋訪問鄧校長嘅都有提過啲出版社已經係做緊相關嘅準備。咁去到實際嘅課堂呢，我都相信個準備唔會太吃力嘅。咁但係個原因始終我覺得呢就係舊時通識科呢都係一啲爭議性嘅課題比較為主要，係都係啲時事性嘅課題，咁老師就需要花好多時間去做唔同嘅資料嘅搜集啦，去做 fact check 啦，跟住去睇下點樣去帶領個同學討論啦，咁但係即係我成日都話而家個課程結構其實佢係冇乜討論空間，亦都咧老師講嘢好容易係踩中個紅線嘅時候咧，我相信大家會有個傾向係即係咪跟書讀咯咁。或者即係可能係好簡單去處理啲教科書上面嘅文字資料，咁會唔會係咁樣就即係做咗個教學呢？咁當然呢個係大家都未能夠想像，因為我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唔專業嘅行為，咁但係現行嗰個處理似乎就會係一個咁樣嘅結果啦。 嗯，好啦，嗱，而家新嘅科目呢，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呢，咁除咗即係個課堂嘅內容之外呢，咁都仲有一啲嘅內地考察嘅一啲環節㗎喎吓。咁講到話呢就係亦都話建議啦，就係學校呢就考慮以一日嘅內地考察團嚟到取代香港嘅本地嘅學校旅行啦，就俾一啲部分嘅級別嘅學生去參加。咁至於考察團嘅細節啊、次數啊、日數啊、行程啊，都可以校本決定。你哋點樣睇呢個內地考察嗰個部分呢？咁其實係會點樣安排啲學生去內地考察呢？ 我諗喺即代替旅行嗰個建議呢，就呢個文件出之前兩三個月，其實即係我哋行內已經係討論緊㗎啦，因為現實上如果你真係要全級去考察呢，其實你係要好多個老師嘅，即係可能要十幾個老師，咁你喺平時嘅上課日子呢，其實你間學校可以即係為咗嗰一級去考察而停擺㗎啦，基本上。咁旅行入去呢，應該係對學校嚟講係相對即係方便嘅一個做法。咁當然另一方面我都會去諗啦，即係例如同學本身學校旅行應該係佢去享受啦，去leisure 去社交嘅機會，咁變咗一個好豐富行程緊湊嘅學習嘅活動，係咪真係好好呢？咁我諗呢啲就係理念上其實大家要思考嘅問題。 咁我相信將來實際運作喺個旅行入去一啲一日嘅來回或者兩日一夜嘅團咧嘅機會都係我估係會比較普遍。 咁、啊、但係即係點樣編行程啊？即係究竟係學校啊、教師自己去編行程啊，還是可能都要交俾一啲出面嘅機構去幫手咧？咁呢個都要諗係嘛？ 係啊，佢而家都未講清楚嘅。我覺得第二樣嘢佢未 make clear 咧，就係即係例如有啲同學真係去唔到啊，冇證件啊，唔舒服啊，或者本身少數族裔嗰一啲，佢未必真係有，佢真係未必有證件嘅。咁佢喺個科目嗰個表現要點樣去處理咧？咁呢啲其實仍然係大家早幾個月已經開始問緊，咁但係都係未交代咯。 好啊，唔该晒田方泽，多谢你吓。 多谢晒 田方泽咧，就系通识科嘅教师啦，亦都系教协嘅副会长。黄伟豪啊，听完两位教育界人士所讲之后咧，咁好似即系而家指引就喺度啦吓。咁、但系究竟点样去演绎，即系边啲议题系即系譬如发展中啊，有争议啊？我谂其实系好睇唔同人士对于即系嗰样嘢嗰个理解吓、啊。即系究竟一个议题系咪有得讨论、有得争议、有得议员讨论咧？咁好似兩邊個意見都有啲唔一樣喎，咁結果係點樣教法呢？可能都有一個混亂情 況。我諗喺而家個社會氣氛底下啦，咁我諗老師都會傾向保守嘅，即係盡量係有爭議，特別係政治爭議嘅咧，就唔好傾啦。咁但係我覺得當即係大家想保護即係老師就唔會踩紅線嘅時候咧，我覺得另一方面就係好似頭先阿田啊方澤所講，即係成個通識科本身嘅原意咧係訓練啲學生多角度思維啊、批判思維。咁好似而家呢樣嘢就冇咗，咁冇咗咧又好似冇乜第二啲科又可以補替翻。咁我因為我自己喺大學讀教書啊，即係我就擔心咗，咁如果中學生喺中學嘅年代未有呢種思辨嘅訓練，即係可能初步嘅訓練一啲簡單嘅體驗啦，咁佢突然間入大學嘅時候咧，就話喂好多議題可以討論啦，喂未有發展中嘅議題更加討論添，因為未有肯定答案，對於刺激你嘅思維啊，或者增加你嗰個想像嘅空間係更加闊，咁嗰個鴻溝就會好闊，咁所以我反而係擔心。我哋將通識科變得較為簡單，甚至係一啲資料性嘅科目嘅時候咧，咁可能亦都係會帶嚟一個倒退咗啦。即係將來嘅學生，我諗而家大部分學生都係會上大學噶啦。即係去到大學嘅時候咧，即係點樣補救翻嗰個能力上面嘅缺乏咧？可能呢樣嘢就會成為咗將來一個包袱。 都未至於大部分學生上大學嘅， 大部分都想上大學啦。 想上大學，但係頭先都講到咧，有啲嘅題目咧就冇呢個正反二元角度喺呢個新科目嚟。剛才說歷史文化、道德標準、法理法治、宗教、民族等等，黃偉豪你在大學教書，我相信這些議題在大學 是有得討論、有得正反角度談的。 是啊，我想有些沒有什麼正反角度都可以情有可原的，但我又都擔心呢，即那條線太闊了，即所有都沒得討論的，所以我看整份文件的時候都很希望他舉到一些例子，這些不要討論了，即大家都是中國人，這些不要討論了，中國要團結的不要討論，那有沒有些可以討論的呢？因為 我們所著重的呢，有時不是那個議題本身，是起碼我們找到一個議題，即是你這個太敏感不討論我都沒有問題，但我們找到一些議題有些討論，使到學生可以刺激他思維，刺激他的批判的能力，這個較為重要的。我所以都很希望教育局可以提供一些議題出來討論一下，好像剛才田方澤所說，即是有些挺好的複製人好不好呢？或者人工智能會代替人類呢？ 人倫道德議題 咁我哋可以揾咧， 冇得探究可能。 我哋係啦，嗰啲咁我譬如人工智能會唔會取代人類啊？咁嗰啲都呢啲都係一啲我覺得經濟發展啊、創新啊、科技同埋同佢哋係有啲貼身嘅影響嘅可以討論嘅題目咯。咁所以我期望教育局可以即係都提供一啲安全嘅可以有得討論嘅題目，去到刺激學生嘅學習咯。 嗱，即係而家個課程指引就講咗好多係冇得討論啦 嚇。係啊。 黄伟豪就问咁有得讨论嘅题目系 咩？举翻一两个安全有得讨论嘅，咁等老师教学都方便啲、简单啲咯，系咯。 嗱，嚟紧呢个嘅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啦，咁就会喺嚟紧嘅学年啦，即系今年嘅九月咧，就会喺中四科咧就开始展开噶啦。咁相信咧就教育界咧都好忙于咧去准备呢个新嘅科目啦。好，今日咧嘅自由风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